早晨，早晨，朝早六点零八分嘅早上，咁啊，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今日咧就已经2023年嘅6月16号，农历嘅4月29嘅早上，咁啊，继续咧同各位听众见面啦吓。咁啊，今日朝头早翻嚟嘅时间咧，都仲系有啲雨湿湿嘅感觉啦，不过都唔系话大雨嘅，咁啊，毛毛雨咁样，奄奄扬扬嗰啲啦吓。咁啊，不过今日睇翻咧都系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嘅，咁啊，大家都要注意啦。直播室入面先有白拳道小白啦，已经喺呢度坐镇啦，陪住各位听众喺晨光第一线入面见面。你好啊， 晨光每日一格。 唔知道咧，你系中意先甜后苦，定系先苦后甜嗰一只嘅咧？都可以咧喺一啲嘅食嘢嘅时间咧睇到啲端倪嘅，即系可能你都系其中一个，就系将最好食嘅咧放到最尾啊！咁你真系可能会系先苦后甜嗰一只人嚟噶噃，但系你都不能够相信咧啊！原来真系呢个世界上原来真系有一种人咧，佢又会即刻将自己中意食嘅食晒先嘅，唔中意食嘅咧留翻，慢慢磨咁样嘅。苦喺我哋人生嚟讲系一种又一种嘅锻炼。呢一种嘅锻炼可以衍生出我哋好多嘅叫做激活咗我哋嘅细胞，呢啲细胞可以令到我哋更加有韧力去到迎接每一个嘅挑战。苦喺我哋人生入边，你会觉得系唔开心，系痛苦，但系你有冇谂过，如果冇苦嘅话，我哋又唔会苦尽甘来；如果冇苦嘅话，我哋唔会感觉得到快乐嘅珍贵；如果冇苦嘅话，我哋亦都可能喺生命入边少咗好多人生应该品尝到嘅味道。就正如苦瓜一样，有啲人咧食下食下都觉得，佢都几好食，几唔错啊！人生有好多嘅百味嘅。苦不是最差的一种，苦之后永远都会带给我们有一种疗愈的感觉，还有带给我们一种新的力量。 没有灯，尚有人相拥过夜算好运，纵使病人挨到茶也变苦，苦茶亦变甘， 多庆幸福人失恋过学会安分，你在从前留低的吸引都升华变弱人， 无论你昨天的吻给我吻出伤痕，快乐变得残忍也叫我震撼至今， 分享过相爱的缺憾不要再等怜悯，往日那份痛苦如失街，提示你愿我努力再撑，苦水喝过蜜饯会给我，最终平淡似水，你我活到几多岁？ 最爱什么都 面对，如何与你亦似雪景，始终都变碎。 流下眼泪，有天潮退。 共快乐，有天登对。 回望美丽雪景，仍然留在你心里。中。 平淡似水，你我活动几多岁， 怎么都原来如何完美，亦似雪景之中都变碎，那眼泪有天潮退， 共快乐有天登对，回望美丽雪景仍然留在你心里， 佢就系阿陈慧珊嘅作品《苦口良药》。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朝早六点十五分啦。晨光 Coffee Time， 今日同你睇睇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嘅，最高嘅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另外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几阵嘅狂风雷暴。最后一两日骤雨咧会逐渐减少噶咯，咁啊少下少下啫。少完点啊，咁啊就天气炎热啦，即系落完雨又系热，热你又挂又觉得好热，咁但系落雨你又唔中意落雨，咁人就系咁噶啦吓。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6%。所以咧，唔想成日俾人话人就系咁噶啦，咁啊，不如好好地落雨天嘅时候，享受一下落雨会带俾你嘅快乐。例如见到街道上边，譬如我同阿海啦，即系我哋 KOL Affection 阿海咧，咁啊成日都话落雨天，咁啊大家衬衫衬得靓啲咯，咁啊拎啲靓啲嘅遮出嚟，咁你可以喺一个雨天嗰度都感觉得到快乐，即系觉得大家啊原来唔会因为天气影响到自己嘅心情嘅，影响到好嗰方面咧，我觉得 OK。即系蓝天白云影响到好咯，咁固然之系好啦。但系如果你话因为呢啲嘅天气咧，搞到自己可能个人湿湿立立啊，唔舒服嘅话咧，影响埋啲脾气啊，咁啊更加唔好。咁啊要谂啲方法啦。所以人咧成日都话要咩要改变 ，change 你嗰个嘅思维思想，咁啊令到自己就可以咧揾多啲正能量嘅方法啦吓。好啦，一齐揭揭报纸嘅时间咧，就见到喺寻日嘅时候，第37届香港国际旅游展啊，今日去到咧就18号嘅，咁啊都喺会议展览中心嗰度举行嘅。今日头两日咧就先俾嗰啲预先登记嘅业内人士入场，咁就我都入唔到场啦咁样。好啦，咁啊今日下昼2:30咧之后就会开放俾公众嘅一个售票入场嘅。咁啊今次咧见到旅游展嘅主题咧就系迈向全面复苏。咁之前咧，曾經都喺晨光嗰度即係提及過噶啦，邀請嘅國家同埋地區超過400个嘅參展商噶。啊，主辦單位咧就指出啦，預計吸引咧大概60000人次去到入場嘅。咁希望今次嘅入場人次咧，可以翻翻去疫情之前嘅大概係7%至8%啦。咁佢哋都話到，今屆嘅展覽咧個規模啊，比上年係倍增噶。咁隨住香港都即係通關啦，咁啊邁向全面復甦呢個主題咧，其實都做得好好啊嚇。咁今次咧見到就係有啲嘅叫做界別啊，係咩咧？就係歡迎一啲咧就係跨境交通便捷嘅華南地區，咁啊大灣區多個嘅廣東省城市啦，包括廣州、佛山、东莞等等嘅旅游业协会，原来亦都有派团参加噶，咁所以点解我话都有兴趣入去睇嘅原因就系、我哋好多时会，譬如旅游咁样，我哋由细到大咁啊，最渴望嘅就譬如欧游啊，咩美加啊、日韩啊、东南亚呢啲，但系如果你话近啲嘅，我哋都会啊好啦，去埋啦咁样，但唔会真系去到细抡人哋到底个地方有啲乜嘢。今次咧就藉住呢个机会咧，咁啊可以欣赏一下啊，原来咁近我哋香港嘅，即系佛山。广东、广州啊、东莞呢啲地方，原来都可以有好多咧，就系值得推荐嘅旅游嘅资讯同埋文化嘅。咁啊，更加咧就系有嚟自珠海区嘅朋友话到，以珠海桂山岛为例，咁啊，当地咧就正在逐步提升佢哋景区嗰个嘅质量噶，例如就将啲渔村改造成为精致嘅民宿啦。咁我有兴趣，即系都系嗰句，譬如大澳咁，大家都好中意咯。咁人哋地方，即系譬如好似珠海区咁样。咁啊，桂山岛如果变咗做个渔村嘅，或者旅游区嘅，改善喺民宿嘅入边有冷气、有 WiFi， 仲系几有科技感嘅话，其实我都会几想入去住一个好嘅体验。咁啊，佢哋更加咧就会将一啲譬如系 海豚湾，即系佢哋自己都有个湾啊，海豚湾咧，咁不断又去到修葺啦、改善啦，咁希望咧就可以做到更加多人咧就会去嘅一啲嘅旅游地方同埋景点。咁不断咁去到进步咧，咁令到我哋都可以有更加多嘅空间去到就系。諗頭去到當地嗰度旅遊嘅，咁甚至乎咧，而家見到假日島上面啊，人數咧超過2000人，即係細細地嘅島咧都越嚟越多人去啦。咁所以我哋都應該咧就係好好地去到珍惜一下啦。咁而家我哋有好多唔同嘅旅遊嘅地方嘅，咁大家不妨探究一下咧，即係自己大中華地區有啲乜嘢好玩咯。揾到嘅話咧，不妨又可以同啲親朋好友開心 share 一下，大家揾到啲好玩嘅地方一齊去。呢啲先至系人生咯。 世界太怪，秒秒也被震撼。辗转反侧，探一刻光分，为了追光，学会分心。霓虹灯诱惑人惶恐的心，如世界试探我，引诱我下陷。红酒跟香槟都很吸引，面对缤纷又未够深狠。人的快乐常燃烧光阴，如世俗颠倒，仍有路去到。无需不安，不必贪心，不需太过羡慕。来深呼吸，点一盏灯，似走我那大道。 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今日系六月十六号6:23嘅早上啊。咁而家咧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5%。直播室入边咧有孔奕璇璇仔陪住大家啦。哇，咁快咧又去到 Happy Friday， 星期日咧仲要系父亲节啊，咁所以咧同大家讲下咧，就谂下啊，不如同爹哋去边度好咧？嗱，夏天就嚟嚟啦，除咗其实系嚟咗 ，sorry， 嚟咗添啦。咁除咗咧为大地带嚟雨水之外咧，仲有啲咩咧？就系花啦。咁所以今日同大家去嘅地方咧就系城门谷公园啊。咁 依家咧通常出名咧就系荷花或者系绣球花嘅，咁但系都唔系今日嘅重点啊！今日嘅重点咧系公园入边成日都见到一啲野花啦，或者系冇咁多人留意嘅花嘅。嗱，第一种咧就系叫做常山，咁通常我哋又叫佢做白常山嘅。嗱，虽然咧佢系白常山啊，但其实佢开出嚟嘅花咧就唔系白色嘅，而系淡淡嘅蓝色。就好似我形容啦，佢系好似散开咗嘅绣球花，咁但系佢个花冧就冇绣球花咁大啦，咁佢反而细少少嘅，咁同埋佢未开花嗰个状态咧，系好似一粒一粒白色嘅豆咁样，咁都几得意嘅。咁第二款咧就系叫粉红合欢啊，我形容啦，佢系好似一个粉红色或者紫色紫紫地嘅羽毛啊，远睇咧有啲似蝴蝶，都几得意嘅。咁另外咧，仲有一款咧，我哋叫佢做糖棉啊。糖棉咧，佢系好似吹胀咗嘅绿色仙人掌嘅。咁但系佢当然就冇仙人掌咁厚身啦，佢系薄身少少嘅。咁都几得意，因为我平时真系好少见到呢一款嘅植物，都可以同大家睇一睇。咁另外一款咧就叫白子莲啊。咁佢个花茎咧系比较长身一啲嘅。去到前端咧，就會開一個紫色嘅花球，咁都幾靚噶，有啲似百合花嘅嗰啲小花仔。咁另外仲有一個金光菊咧，都係好適合大家去睇嘅。咁之所以咧同大家去睇呢啲花咧，係因為我哋好似成日都會忽視咗身邊嘅一啲小確幸，好似我哋去公園咧睇荷花、繡球花啦，呢啲叫主角嘅花。咁但係咧都可以留意多啲我哋身邊。我哋值得我哋去留意嘅人，就好似要好好多谢我哋嘅父亲啦。咁所以为大家带嚟陈慧琳嘅《我的亲人》。 偶尔记错我两未别离，情同爱侣分享彼此见地，朋友哪会似你有旧情人？尊美如知己，如此会待你，明心刻骨非一般过路人的你，叫我怎对你，如今身份又对比，用我正呼死党的语气，既如情义可悲，一个这亲人，这亲人，又贴心也难禁。做你的亲人，患病时更贴肤紧。我们如知亲，亲历过陌生这远近，才非与别人热吻。 当你一天找到新爱侣，会突然和气。 亲切如真，但这种真人想某人相似厄运，我无缘至亲，心里却有偏得过问，如果有别人合衬，诚心祝福你 转头翻嚟咧，会有晨光第一线，而家听一听新闻简报先。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国务院发表年度贩运人口报告，将香港嘅评级上调至第二级。特区政府对报告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指报告对香港的情况作出毫无事实根据的评论，强调在香港贩运人口从来不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亦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犯罪集团以香港作为贩运人口的目的地或中转站。发言人又批评美国国务院无视香港在打击贩运人口方面的不懈努力，一再攻击特区以一篮子法例处理的模式，坚持香港应该推行单一贩运人口法例，完全暴露了美国的双重标准，令人难以信服和质疑报告的可信性及客观性。入境处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今年头五个月共接获1103宗求助个案，当中618宗是遗失旅游证件。预计随着世界各地的航班回复正常，今年全年求助个案将回升至大约2700宗。至于今年四月新设的1868 WhatsApp 求助热线，截至五月底共接获1700多宗求助或查询，主要是关于申请身份证、签证或旅游证件的查询。入境处总入境事务主任蔡宇飞表示，大部分求助都是遗失旅游证件，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收到求助后几小时内会将个案转介中国驻外的使领馆，在使領館協助下，一般幾日時間就可以發出臨時旅遊證件，讓身處外地的港人可以順利回港。蔡宇飛建議市民出外旅行時準備多份旅遊證件副本，萬一遺失旅遊證件可以方便辦理臨時證件。因為疫情停辦近三年的國家事務研習課程今個月初重啟，共23名首长级学员参与，包括通讯事务总监梁仲贤和警务处副处长周一鸣等。团员期间获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王灵贵接见。课程为期七日，学员需要先后到访北京和上海考察，并在国家行政学院研修有关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最新政策及发展等内容，当中新设有提高突发事件应对能力等讲座主题。加拿大中部曼尼托巴省发生车祸，当地传媒报道造成至少15名长者死亡，事发在曼尼托巴省西南部卡贝里镇附近。报道指车祸涉及一架货车和一架接载长者及行动不便人士的白色汽车，白色汽车事后起火，消防到场扑救，而涉事货车车头损毁。王家骑警表示已经动用所有可用资源到场救助。曼尼托巴省省长对车祸消息表示难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 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天气炎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各位早晨，欢迎喺香港电台。 我知道你今日节目， 欢迎你做天天天香港电台。 欢迎你听住香港电台， 可以喺大气电波之中。 公共广播95年， 各位香港电台嘅听众，大家好，我系律政司司长林定国。香港电台的节目又有趣又有资讯性，其中我最喜欢的呢就是星期六问责。啱今年呢是香港电台的95周年，我祝香港电台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庆建香港，联系你我。 啊，白爷婆啊，政府7月16日派第二期消费券，我哋啱啱攞咗落油卡，系咪到时攞张落油卡去嘟？咁就收到消费券㗎啦。 我哋张落油卡都冇登记消费券，我哋应该先用晒4月份派嗰啲消费券，再用同一张卡去攞第二期消费券先啱㗎。 哦，咁即係唔使再办手续啦，都好方便喎。咁要几时用晒上次啲消费券先至攞到第二期㗎？ 政府话，如果用八达通，就要喺6月尾前用晒上一期嘅消费券，先至可以喺7月16日攞到第二期。如果唔系，就要等多1个月先攞到啦。 咁我哋快啲落街饮茶，用埋剩翻嗰啲消费券啦。 好啊，学财爷话斋，开心消费带动经济啊嘛。 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船仔。 早晨啊，朝早6:37，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27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就95%嘅，咁大家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啦吓，咁啊都系噶啦，啲雨水咧会喺未来2-3小时有机会影响香港嘅，咁所以大家咧都系吓、留意住啦吓，咁啊天文台嘅 app 都好多嘢睇嘅，成日自己弹出嚟就得噶啦。好，直播室入边除咗有小白之外啦，仲有船仔喺度嘅。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即系你喺我哋嘅听多一样嘢旁雅新环节入边咧，都会讲下啲 IT 嘅，记唔记得啊？ 之前 系，而家仲有冇噶？ 唔系星期二讲嘅咩？ 系咯系啊，星期二讲啊嘛。 系咯系咯系咯。 IT 咧其实都有好多得意嘅嘢嘅，例如咧原来我哋叉电啊，叉电都有好多迷思嘅。 插电有好多迷思， 系啊，即系例如插电嘅迷思系咩呢？当你拎住个电话嘅时候啦，咁你原来就谂住而家咪周街都可以插电嘅， 哦，系啊，系啊， 系啦，周街插电，大家都会觉得咦都好方便，咁但系其实插电嘅时候，有啲人就会话喂，成日插住电呢， 唔好嘅、 哦，系好似话个电池嗱，我呢个乱听啊，佢话会过热，咁之后咧就会个寿命减少啦。 系啦，冇错。如果电池寿命减少咧，其实真系好多原因嘅。第一，当然因为佢真系用咗好耐啦。第二咧，个原因有机会咧就系因为喺个电池你用嘅时候咧就用得唔够好啊。例如咁讲啦，而家我哋所用嘅譬如一般智能电话嘅电池咧，其实都欢迎大家咧系插电嘅。即意思即系话系啊，其实你想个电池寿命好嘅话咧，一般嘅智能电话佢入边已经有嗰啲叫做电池，可能电池健康医生、电池医生嗰啲咁嘅嘢嘅。咁佢就会帮你自动调节咧，即、就、系、是、你插，佢会按照翻你插电嘅 pattern， 去到话翻俾你听佢几时会去调整嗰、那个入边嗰个电容量嗰啲嘅，好似 config 咁样嘅。 喂，有啲咁嘅嘢嘅咩？ 系，其实好先进。其实佢智能电话本身已经帮你个电话做咗好多嘅工作噶啦。 我部电话系咁样嘅，因为平时咧我系会插电啦，插过夜嗰啲人嚟嘅。咁、 啊、 但系好搞笑嘅，佢平时插到我谂好似两点钟开始咧，佢就会插到得 80%。 哦、 之后咧，佢就要过咗几多点先插翻100，然后我成日试过咧，因为佢平时可能六点钟先帮我插到100。翻工嘅时候系唔够电， 系啊系啊，会有呢个情况出现噶。咁但系咧，其实系正常嘅。呢、這个就系头先你所讲，电话入边已经帮你启动咗佢哋嗰个叫做保护电池功能嘅程序。 是啊是啊、 好啦，咁如果你话咁，我平时如果首先解释咗先，因为船仔咧，你可能即系半夜会插住电，跟住瞓觉，等第二起身有电用啦。咁但系其实呢一个步骤，因为佢系知道你喺通常就系半夜，你会长插住个电话。 系啦、啊，所以佢就咁样做啦。 系啦、啊，可能有啲人咧系翻通宵更嘅，咁然后佢翻到屋企嘅时候，佢先瞓觉。咁有机会佢嘅电话咧，就喺佢一插电，譬如佢可能八点钟先瞓觉，朝头早八点先瞓觉。咁啊插电嘅时候咧，可能插半个钟，插一阵咧，佢就会有翻 message 俾个用家，就话。一陣間咧，你個電話會插電插到可能下晝嘅一點鐘，你先至咧會用可以用到嘅電話嘅，或者你先可以掹線會比較上理想嘅咁樣。咁係按照翻你自己個人嗰個嘅叫生活嘅習慣咧，佢哋話翻俾用家聽，到底我幾時幫你調整你嗰個電池嘅。咁呢個已經好好啦，係一個 function， 即係幫咗我哋嘅電池延長壽命。另外咧就有啲人就會覺得，如果電池咁，我係咪喂用曬啲電？跟住先至一次个插电咁样噶嘛， 啊、 其实呢个咧就系好差嘅一个做法嚟嘅，因为而家咧我哋用嘅锂电池其实系唔可以咁样去到插电，因为咁样去插电其实系会损害我哋电池嗰个寿命嘅。咁我哋应该咧大概电池我哋通常啦去到70几嘅时候啦，50至70度啦，咁我哋就开始插电嘅话，然后插翻佢满或者插到个80-90咁样咧。咁样就会比较上理想啦。 哎呀，我对我嘅电池唔住啦。 系嘛？ 我长期都系可能得翻 10% 啊。 如果咁样咧，你个电池嘅寿命咧就好快 game over。因为咧、其实我哋嘅电池咧亦都会因为有 AI 控制住嘛。咁我哋嘅电话都会不断 con 嘅 ，con 紧就系我哋电池点样可以一粒电池佢大概会差到几多电嘅几多次嘅。例如一粒电佢可以差到我咁讲啦，譬如三千次咁样。咁如果佢系差3000次嘅话，其实佢过咗 50% 咧，好多电话或者用电池，佢哋就会坑咗咧。啊，呢、這个你系需要差一次啦。咁就慢慢咧去到计算你嗰个电池嘅寿命，然后就最后又 send 翻 message 俾你，同你讲你嘅电池其实个寿命减少咗啦。但可能你就系咁差，系咁差，系咁差，你全部都系过咗50之后先差，咁就容易有呢啲嘅问题出现嘅。咁所以如果你想个电池咧个寿命长嘅话，其实你可以大概系70-80度啦。咁如果有啲咩，你咪插住嚟用咯。一般嚟讲咧，我哋呢一类型嘅，譬如智能电话装置啊，佢哋你长插住，唔系话真系用紧啲高用量嘅程式嘅话，譬如有啲 game 咧，其实好消耗电量嘅。 哦，系啊。 咁你长插住又用嘅话，就好似流水式啊，电量好似流水式咁，其实就唔建议嘅。咁但系如果你话一般，我只系插住咗个电话，然后我都系得闲揿下佢，复几个 message 嘅话咧，其实咁样插住个电话，我觉得系即系个电对个电池嚟讲系仲更加理想，因为佢可以保持住一个咧高水平嘅状态，然后佢呢个高水平嘅状态咧，佢系会可以维持得到，佢亦都唔会因为咧你长插住咗粒电就会坏嘅，因为呢啲智能装置咧，去到佢插满咗之后，佢会自己有个断电装啦。有启动咗嘅， 系啊系， 或者停咗，佢唔帮你插噶嘛。 系啊系啊，佢就系咁样唔帮我插。 系啦，咁但系如果你发觉如果粒电咧 叉叉下嘅时候，喂，好似越嚟越热、哦。 系， 如果太热嘅情况咧，你就要注意啦。咁如果你叉紧电嘅时候，喂，我真系冇乜电，去到叉电嘅话，咁佢有机会真系会热，因为佢要急速。 哦 ，function 得太快。 同埋即刻补充翻啲电啊。 哦。 系啦，咁所以呢个咪就系唔理想咯。第二就系如果你用紧啲 app 嘅话咧，都唔好用咁多，因为佢个消耗电量都大，个电话咧都会比较上容易热嘅、 嗯。 所以保持呢个电池嘅健康咧，其实最终又系荷包悭咗钱 啦。系啊，呢个先最重要。 循环着单曲的我，听不出突破，重复的心死，等你内疚我，能回复单身好过，悲歌一直播，全入脑海卷起伤感掩盖自我，你泪眼令漂亮借口凄美了十倍，瞬间会具象歌里那词汇，我示意就这样结束，尾声却隐晦，逐次为你徘徊又后悔，差不多崩溃，从新开始到跟你没未来，伴你循环像恶果，不如分开、哦、无论是你喜欢忠于本性或喜欢我慷慨，那磨合注定各自各悲哀，难同在精神爱仍没法感到悲哀，我就算愿放下耳机听够了病态，决心却脆弱，旋律里崩坏。你别再用眼泪强逼我抑压不快，被困在怨曲，忘掉外界。 这首作品来自红座星，单曲循环症。早上的6:47，有今天早上 KOL 系列，一起讲下行山的一些秘诀、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咁啊继续系邀请到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啊梁之浩新年 Sir 咧，就晨早流流咧就上到上嚟啦。 早晨啊，早晨啊， 系啦，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啲行山嘅资讯。咁啊，新年 Sir 咧，其实之前都教过我哋，譬如 GPS 啦，又或者系嗰啲叫做纸品地图 paper map 嗰啲咧， 系 咁啊，点样用嘅？咁样点样去到令自己定位嘅？咁啊，当然啦，上次其实亦都提过咧，好多嘅地图其实佢本身咧都会将北面咧放喺个即系。向上噶嘛，向上就係指北咁樣，等大家容易啲睇啦。 冇錯冇錯。 咁但係有啲咧都係會特別少少嘅。咁當然啫，點都要自己望一望先啦個地圖。 係。 咁但係你講到指南針啦，其實指南針嘅種類多唔多嘅咧？ 其實落落去都係咁嘅，啲針咁嘅啫。但係就只不過種類多唔多都多嘅。 嚇、 啊。 我哋有分有定向式啦，有啲就係叫棱鏡啦。 哇！你講都講咗幾個咯喎， 咪呢個同嗰個， 仲有本身電話嗰個地圖咧，嗰個指南針咧， 嗰個電子啦，咁有啲係 準唔準嘅電子嗰個？ 準嘅，都準確嘅。咁手錶嗰啲啦，咁佢要原來要即係要喺唔同磁區裏面做翻個設定嘅。 嗯， 即係 係咩？ 係啊，其實我哋地球係有五大磁區嘅啫。 咦，我自己攞住隻。真的那個牌子添，攞住隻錶咧，都係啲山系錶，其實嗰隻錶就好多年前噶啦， 係我知， 十幾年前嗰啲咧，咁佢就懶係勁咁樣嘅，有氣壓，其實個氣壓冇乜用嘅，係啦，度完個氣壓之後咧，跟住亦都有個指南針嘅，咁佢就用嗰啲好簡單嘅咩 S 啊、S W 啊、N 啊去到，你喐嘅時候跟住你喐咁樣咯， 係啊係啊， 嗰個就係電子嚟添啊，佢都唔係有個圈圈嘅， 佢有個即數字 show 出嚟噶嘛。 好似系系啊，譬如 S 十八咁样，系 啦， 系咪类似咁样啊？ 嗰个度数嚟嘅， 系啊，嗰个度数系啊，明啊。 顺时针方向咁数落去嘅，即系我哋用个度数嘅象限啦。可能我哋会用传统就会用东南西北，东北偏北，东南偏南咁样，系个叫东北偏北北咁都有嘅，即系再细分啲啦。咁但系我哋有时候都会而家全部大家约定俗成咧，都会用咗个叫度数啦，360度去分啦。 系啊系啊， 其实仲有其他啲显示方式嘅，有个叫做秒视 啊？ 你又秒视紧我啦，秒视又跳稿，头先都唔系咁样夹稿嘅，你又扇我啦。 跟住咧， 一个礼拜扇一次真系，唔怪之我叫新啲蛇啦，滑梯咁 样落去。咁跟住咧， 个秒视咧就会将个圆形分咗6400分。 哇！ 咁就每一格度数咪好细咯。咁但系就系。即系用嚟分方向啦，那个军用嘅，即系佢好准确。 唔怪之冇见过啦，军用嘅。 但系早年香港好多指南针都有印喺上去嘅，吓咁都有好多人。 早年即系我未出世嗰阵时候啊。 我要翻查啲文献先得。 咁跟住咧， 你成几廿岁仲扮后生啊？ 我心境年轻， 系嘅，系嘅。仲有叫 Graham 基尔啊 ，Graham 基尔啊，印嚟噶。 是啊是啊，歐洲的就將個圓形分了400度， 渣一點喎，這個剛才分幾千這個400而 已，但是方便這個就簡單很多嘛，一骨骨這樣整數都變成是，但是現在大家都用慣了用360度就這個比較容易明白， 這個是哪位仁兄那時 候，我真的不知道這個，喂喂，問開又問，你在說指南針，為什麼我們用的指南針叫做指南針， 因為它永遠有一邊指著南那邊， 但我哋揾方向系用北 嗰 啲针噶， 咁指住南啊，另外嗰边啊，梗系对头嘅，梗系北啦。 点解唔叫指女针咧？要指北针咧？ 指东针、指西针 系啦，点解系要叫指南针？ 因为地球嘅磁场就喺指向南边嘅， 唔系， 系指向北边嘅。 其实我哋即系有啲典故嘅，当年咧就。好多年前啊，我哋中國叫皇帝，即係黃色個黃皇帝啦。皇帝係打蚩尤，有冇聽過啲古仔啊？ 皇帝內經嗰位朋友嘛。 係啦，皇帝打蚩尤，蚩尤就成日犯境啦，咁啊跟住就揾人打佢啦，趕佢走啦，成日啲龍墓裏邊咧俾佢走甩咗，咁佢就開始就將嗰個指南針就命人喂幫我做個公仔，我要指出方向，啲士兵可以追到佢。 咦？就係當年嘅指南居 啦，冇錯啦，就係咁啊，公仔就擺喺車上邊嘅。只公仔手指永遠指南嘅，咁之後咧，我哋要紀念呢件事，應該嗌翻指南針嘅。 哦，哇！喺新年上估唔到喺各方面嘅素養都相當之高， 因為我有素質啊嘛。 係啦，好啦，咁啊指南針啦，咁都有好多。你頭先提過有一個 棱鏡， 棱鏡 其實棱鏡咧就係比較以前比較軍用款式嘅，好似個盒仔咁嘅 盒仔。 咁其實通常大家會見到啲似譬如上電視啊、電視節目啊。啲人好中意擺上手上邊啊，穿喺手指度咁樣打開個盒仔咁樣望住，即就放埋隻眼裏邊睇嗰啲咧，因為其實佢用棱鏡去睇翻望翻嗰個指南針轉盤上面嘅度數，就放上眼上 立體㗎， 好似個化妝盒咁樣。 因為你一打開嗰陣時，佢好似立體咁樣。 佢本身佢即係好似個鏡盒咁嘅，然後打翻開嗰、那個， 打開入邊有冇個圓形咁樣？ 裏邊有個圓形嘅，那個圓形裏邊就支針喺度啦，同埋個圈啦。咁你咪知道度數咯。 係。 咁啊點樣度位咧？佢用嚟就係用個前後準星啊，即係後邊有塊鏡一條線，前面有一條線，咁啊利用兩條線。咁啊利用兩條線前後對翻住佢嘅。 係。 嗰、那個叫前後準星，好似啲槍咁樣，用前後準星對翻住條線就可以度翻嗰個。 叫咩前後咩啊？ 準星。 哇！ 准星， 我咁耐之后应该第一次听前后准星呢个字， 唔系啊嘛，即系 OK。 其实我好肤浅嘅咋 ，Sunny Sir。 前准星同后准，但系啱啱对稿你写嘅啲讲嘢，你都扮嘢， 咁就系有呢个前后准星呢个啦， 准即系对翻住件物件，然后入翻嗰个 bearing， 就知道对面个山头喺我乜嘢角度嗰度啦。 嗯， 咁我就可以喺翻地图上面画翻出呢条线出嚟啦。 嗯，哦，咁就可以用到啦呢、這个。 咁我哋其实好多时候我要定位咧，就要靠四周围嘅物件帮我定位噶嘛。 嗯， 假设我望住台头前面一个电话一号， 嗯， 咁佢个位置咧就应该响我嘅大概系六十度方向。 嗯。 咁我喺地图上面对住个山头上面嘅图例写住系电话，咁咪拉翻条线过嚟六十度就是我自己位置啦。 嗯，哇，系， 咁但系成条线里面我任何点都得噶嘛。 嗯， 咁所以靠第二样物件，可能另一个嘅咪架，哦呢边咧可能系二百度，就靠个二百度上面地图上嘅图例画翻条线，当两条线相交，我叫做 cross section。 嗯， 咁我就知道自己位置喺边啦。 嗯。 情形就似你约咗你朋友喺弥敦道行紧嘅时候，佢、打嚟问你：喂，小白喺边啊？你话喺弥敦道就太长啦。 系啊， 咁你就靠哦，我喺银行中心。今日咪等于你喺银行中心？唔系，你就喺银行中心对出一条线相交嘅位置。 个弥即系银行中心同弥敦道交界嗰个位啦。 系啦，咁就可以帮人定到位啦。呢、這个就系我成日喺山里边咧，就靠啲山头啦、山嘴啦、三个网差站啦，帮我自己定位就靠呢方法。 嗯。咁啊，唔係话好难嘅，但係听咗之后呢，深入浅出之后就应该会明白嘅。咁啊，所以如果你话地图，如果我有埋指南针啦，咁就容易啲搵啲位啦。但係我最老土嗰句啦、首先指南针係得呢几款嘅啫嘛，係咪？ 我唔知嘅，有啲係跑定向用嘅。 吓、啊，点样㗎嗰样？ 视障人士。 係。 咁佢哋嗰个指南针呢，直头係有镜盒咁㗎。 嗯。 咁佢哋冚住嘅时候呢，佢就会喐动嘅。 嗯。 打开就定咗位嘅。 嗯。 咁就方便嗰啲視障人士打開就摸個一摸嗰個箭嘴就知道東南西。 但係你一摸嘅時候，你咪會喐到佢咯。 佢定咗嘅，會卡死咗嘅。一打開就定咗個位嘅啦。 哦。 咁我咪知道個北向響我左右東南西北邊嘅位置咯。 咁樣去定位。 係佢冚埋嘅時候咧，佢就會跟翻個磁場走噶嘛。 嚇！一打開佢就 lock 死咗。 lock 死咗啦，咁我就梗係唔好喐啦。你打開佢，我摸到哦，原來呢邊即係我自己 feel 到邊邊係北，佢咪跟住個就摸到箭嘴嘅方向就向前走咯。 嚇！ 呢、這個其實係我見過一兩次之後，覺得哇好勁抽， 哇好犀利喎， 好勁，發明一個好勁， 係咯， 好勁好勁，即係 好細心 做福人，係啊係啊， 好細心啊呢個。 咁你話啲跑定向嗰啲咧，我哋啲針咪會有時候，因為中間有啲液體嘅。 我見跑定向嗰啲咩，譬如咩香港出名嘅黃 Sir 啊嗰啲，佢都係拎住隻錶咁樣係咁跑嘅啫。 而家係咁啫，但係以前就好似手指公咁上下，但係套落手指公度嘅嗰支鹹針。 真係套落手指公㗎？ 係好似戒指咁嘅，套咗落去咧。咁跑嘅时候咧，揈下揈下揈下，一举高手，啲针即刻停噶啦。 系咩？ 系啊，因为佢好快脆就停得到，即刻指方向就跑噶啦。 哦， 极快嘅。咁我哋平时头先讲紧嗰一扎叫定向式嘅指南针咧， 而家仲有冇咁嘅手指公指南针？ 有， 仲 有 噶， 有。 哇，我真系孤陋寡闻啊！ 不过真系 喺你面前，我正如太阳闪耀当中嘅一粒暗哑嘅星星。 咁你搽下太阳油先啦，惊 burn 亲你。 真系好啊！你答得 你成日阴我，我梗系扇下你先啦。 咁跟住即系而家仲有得买嗰啲手指指南针， 有嘅。 吓， 不过玩定向咧，就其实又另一个好好玩嘅嘢嚟嘅。 嗯， 即系可能周围我哋觉得佢似寻宝游戏， 就嗰啲小狼队玩嗰啲啊嘛。 系啦，咁其实唔单止小狼队嘅，香港有个定向总会嘅，就专系跑嗰啲好专业嘅定向赛，香港有比赛噶。即系去到外国都有比赛嘅。 嗯。 有啲越野式啊，有啲奪分式啊，咁樣有單車噶，有獨木舟咁，乜嘢都得。 我見佢啲定向咧，係喺啲廢嘅學校或者偏遠少少嘅地方咧，去有呢一啲咁樣嘅活動，佢哋都話係定向嘅活動嚟嘅喎。 係啊，其實玩法可以好多款式， 哦、 但係就比較難搞嘅就係辛苦啲工作人員。 嗯， 我要先去嗰個位置，要放咗個 point。 嗯。 然後因為啲打卡啦，咁而家方便好多噶啦，有啲鐵會帶啲鐵裝落地下度，即係插啲針喺度啦，上面有部機啊、你行過咧就將你嗰個記錄器咧嘟咁就有記錄噶啦。 嗯，哇！ 以前就會打 punch 嘅，即係好似打釘書機咁嘅，咁上面有啲唔同嘅瓦啦，咁釘落張卡度記錄卡，撳咗落去咧，咁你就會即係假設有九個格，咁可能 A point 咧就得一同埋五号有针嘅啫。 嗯， 你揿落去咪好似分到你有冇去到打啱个卡咯。 嗯， 咁但系而家就 摆印仔都得啦。其实咪好似主题乐园咁样咯，行到嗰度抌个印仔入去。 但系落雨嘅时候啲印仔咪湿晒咯。 所以就要用嗰啲咧系打个印嗰啲系叫做有啲凹凸嘅印啊。 好重喎、啊，师兄，你孭上山好喎、啊，真系 工作人员孭噶嘛？ 咁咪辛苦啊！我先讲辛苦啲工作人员咯，你真系仲要收翻，所以放 point 嗰啲系真系高手中高手嚟噶，佢、要根据大会嘅指示去到嗰个位放完之后，仲要识得翻去执翻噶。 嗯， 所以其实真系最难系你 setting 俾你玩过先系高手。 嗯， 你玩都真系唔系一个咩，即系复杂难事。 系。 所以其實行行都有精英聽， 咁梗係啦， 識唔識得真相？ 好彩我哋即係都揾咗三屆嘅精英新二 Sir 上嚟同我哋講解一下，係啦。咁今日就講住咁多先。 好， 指南針仲有好多嘢講嘅，應該 係啊，冇錯， 係啦，即係例如係冇指南針嘅情況底下，梗係望下個太陽啦。朝頭早東邊嘅就一定係太陽啦。 啲聽眾多謝你一朝早做咁大聲， 係啦。咁啊，傾住咁多先，唔該曬你，拜拜。 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最想做什么？晨光第一，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大家喺直播室入面咧，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船仔喺度啦。 系早晨。 另外交通天文台今日阿姑都喺度。 早晨啊！ 早晨，好啊！一五啊，见到阿姑姑啦，啊，唔错。 系。 今日出边嘅交通方面，做咩你攰啊？ 大家都攰啦， 有啲 星期五啦，大家都想放假， 就是因为星期五咧，咁啊更加 happy 啦， 落雨湿湿咁样。 啊，不过落雨都容易影响大家嗰个精神状态， 系啊，会眼瞓， 中医师话湿系嘛， 湿啊，湿又容易疲倦， 系 啊，呢个真系中医嘅学说啊。 心很累定身很累 啊？身心都 冇嘢嘅，冇嘢嘅。等你谂到今日 Happy Friday 嘅时候就快乐翻啦。不过驾驶人士要注意，如果真系落雨嘅话咧，个能见度真系。大雨 系啊， 即系嗰啲嗰个咁嘅水泼咧，有又烦，冇又烦。 其实个泼嗰下都会遮， 佢泼黑嗰下又遮住我啦。然后佢如果好大雨，泼得好快，我又觉得佢好烦啊。跟住咧， 佢唔泼咧， 佢唔泼我睇唔到啊。同埋佢泼完之后咧，其实啲光咧都会经过啲水点不断散嘅， 系啊， 散射啦， 少少散光， 系啦，嗰个叫散射啦，即系 physics 嚟嘅散射。 我以为系因为你散光添， 唔系，我嗰个就散光。佢呢個就散射， 咁就搭埋一齊啦。 係啦，但我戴眼鏡揸車噶嘛， 係 即係我正常視力底下揸車噶嘛。咁所以咧，我真係聽過啲人講就話，如果你想減低嗰個散射，你好大雨嘅時候，咁啊又即係夠光嘅話咧，咁你可以戴翻呢啲淺淺地嘅太陽眼鏡。因为太阳镜可以将啲光线集中翻，咁你就咦嗰啲光散咗都唔见咗喎。 咁但系你落雨唔系已经系好暗， 所以本身要开翻车头大灯啊咁样。咁当然系喺安全情况底下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喂，即系你啲光散得太犀利，我睇唔到咁，咁点算？咁试下谂下办法解决咯。 或者做翻啲玻璃镀膜咯， 系 少 少 啲车头玻璃啊，或者侧镜咁样做一做翻啲镀膜咁样， 睇下会唔会帮到手咯。 是的是的。好，咁先睇睇今日嘅交通情况啦，姑。 好，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龙尾理工大学湾位对出，路面情况，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都系车多，龙尾福亨村。咁封路情况，油麻地嘅弥敦道有渠务工程进行，去翻尖沙咀方向近加士居道嘅慢线封闭。另外，将军澳嘅环保大道都有工程进行，去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至环澳路之间部分嘅慢线都需要封闭。另外预告，今日早上嘅十点钟去到下昼嘅四点钟，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介乎青衣桥塔至马湾桥塔之间部分嘅慢线，以及系由青衣西北交汇处通往青屿干线嘅支路部分嘅慢线都需要封闭，咁经过要特别小心。 嗯，定期维修啊？ 佢通常都係10-4、10-4咁樣。 哦，咁、哦、大家留意住啦嚇。 係啦， 係啦，咁啊呢啲 道路上嘅調整，收慢少少咁樣咯。 係咯，收慢少少，佢、都係一早就已經大大個牌話俾你聽㗎啦。 同埋好早已經揾啲雪糕筒。係 啦，係啦，係啦，咁啊都冇乜問題嘅。咁啊，今日有咩提一提我哋咧？ 今日講一講輕鐵。 輕鐵， 大家都少搭、啊，我哋三個都應該少搭。 其實我自己我咁講啦，當我去出入天水圍嘅時候咧、或者屯門區咧，咁如果係屯門去天水圍，咁我都會選擇翻西鐵啦。即係佢哋當即係天水圍啲朋友都教我嘅、西鐵會快啲嘅咁樣。咁但係有陣時候如果你話喺翻屯門入邊或者近少少嘅，我都會選擇搭輕鐵，因為佢站真係好多。咁而且咧，佢我成日覺得搭輕鐵咧有少少似搭。 日本 嗰啲 JR 嘅感覺， 少少嗰啲電車係嘛？ 係啊，少少似嗰個電車。咁我又覺得一路搭住嘅時候，一路睇下風景。其實我幾享受坐車睇風景嘅感覺。 同埋我哋小搭咧，會覺得好新鮮、好新奇。 係啊，係啊，係啊，我都係咁樣，因為我好少搭。好少， 你有搭過㗎嘛？ 好少入咩有？咁、就有。咁但係咧，我每一次嘅時候，我都喺度諗，其實我係咪真係識搭咯？我覺得 都幾複雜嗰啲線。 因為我哋唔係日日搭啊， 係啊，又複雜啦，所以我最後尾係會揀翻搭巴士 哦， 或者行路咯， 係啊，行路咯，或者 近近地嘅行路都 OK 嘅。咁、我試過咧，因為路在後邊啦、我知道我有陣時要企喺度睇咧，咁我覺得預期喺度睇，我不如一係問職員，一係問人， 一係上車先算啦， 上咗車先算。我以前就系咁啦，上错车咯，咪就系、是。 唔紧要啦，条条大道通罗马，最后尾都系地球系圆嘅。 最后尾真系走咗，最后尾都可以搭翻天。 又上错车，又落错车啊！到时真系。 咁你要播翻首落错车。 梗系啊，又系 Tammy 出场嘅时候。咁所以如果轻铁咧，我觉得我自己都中意搭嘅。咁同埋佢上落落好方便啊。譬如大马路嗰啲位咧、你真系喺正大马路有两个站系嘛？ 两三个 系啦。咁所以我觉得都方便，我自己都喜欢嘅。 系啦，咁讲讲轻铁。背景其实佢已经是1988年9月18日通车，其实应该今年应该是35岁啦，已经。咁、其实佢系行驶屯门、元朗、天水围三个新市镇啦，大家都知道嘅。咁总共咧系有11条线，68个车站，其中有4个咧系接住屯马线嘅，即系西铁站啦。咁咧其实而家系用架空电缆咧通电去运行，所以其实咧你会睇到嗰区应该。 比較上多電纜咯， 同埋好似感覺上冇咁多廢氣，因為嗰條路冇咁多車喎，理論上。 咁嗰度本身又大廈冇密集咧， 哦係啊，佢又可以矮少少咯， 係啦矮少少啦。就算你天水圍市中心入邊咧，其實啲我覺得空氣都唔係話差，我自己覺得， 嗯， 係啊，咁因為又 多樹啦， 係又多樹啦，即係本身規劃都已經諗咗啦咁樣。 咁而家用緊咧，原來係第五代嘅列車，係2020年咧投入服務嘅。咁、但係咧嚟緊咧會推出一樣嘢叫做輕鐵。 輕鐵。 輕氣個輕。 哦。 掂你。 晨早流流。 等我仲諗咗下嚇。 咩啊？輕鐵出輕鐵。 係啊。 咁預計咧，出年下半年咧，屯門將會試行呢個輕鐵，咁咧全名就叫做輕燃料電池輕鐵。咁試驗期咧預計係6个月嘅。咁佢而家輕鐵係兩卡嘅， 係啊。 咁預計呢 到時啲咪三卡， 係冇錯， 哦真 㗎，係三卡，仲要係低啲地台嘅列車。 哦， 咁就而家係要上幾級，然後先上車㗎嘛。咁嚟緊就諗住起一啲咧低地台嘅月台，咁就可以。即係唔使上咁多級啊，或者方便大家用。 咁、如果普通平時嗰啲月台已經有 就而家呢條台啱噶嘛個位， 可能會即係之後再調節咁樣啦。但係暫時預計咧，為咗配合試車咧，喺呢個健安站咧係會設立低地台嘅月台喺屯門嘅。 哦，等我去睇下先。 係啊，杯道路嗰邊。 哦， 哦幾特別喎。 點樣係低地台月台？ 應該係出年嘅事嚟嘅。咁、我可以 mark 定出年去望望咁樣。 有趣，有趣，有趣。 咁佢點樣供電咧？其實佢入邊個車廂入邊咧已經有個氫氣箱，咁你入。氣入去嘅， 係啊係啊， 咁就唔使再用嗰啲架空電纜，咁就避免咗，譬如話有啲咩事咧，譬如話電纜出事啊，或者係有啲咩揼到個電纜，咁咪會成條線行唔到嘅。咁如果到時係咁樣咧，就可以唔使有呢個大問題。 咁到時候淨係依靠住本身地下個路軌、 路軌個位、車廂入邊個系統， 係啦。 系啦， 咁啊可以好好地去到用呢、這、一个使用呢个轻铁嘅路线啦。 系啦， 啊几好啊呢、這个。 系啊，大家都而家好似氢能源都系一个大趋势。 系啊，大趋势啊，方向嚟紧都系，譬如一啲氢能源嘅巴士，系啦，氢能源嘅巴士，其实佢嗰个推动力其实都好强劲啊。 同埋即系方，我觉得咁样听落去好似方便过用电动车。 嗯， 因为佢入气比较快。 快系啦。 系啦，你电动车行行地都等半个钟啦，快差都要。 而家内地有啲电动車其實佢嗰個進街道咧，就係你直頭去嗰個唔係叫充電站， 換電 站咯。這個我都睇完之後，我都覺得咦這個大趨勢，同埋我都幾歡迎。 我都有聽過有啲聽過綿羊仔咧，佢係成嚿電攞出嚟， 係啦 係 啦，係啦。這個我記得喺有啲地方都已經用綿羊仔，就成粒電攞出嚟，就放喺個換電站入邊。你喺換電站攞第二粒電就擺翻入去， 係啦。 咁其實成個過程你即係一分鐘， 就 是、你慢慢嚟一分鐘就搞掂。 你按一個月。咁樣用換幾多粒電嚟收錢？ 係啦，咁樣咯。咁我覺得其實都方便快捷啦。 係啊，咁如果都係環保， 係啦，都係環保， 最緊要係。 係啦，咁啊睇下，希望個汽車啊， 因為發電理論上都有機會都會排放一啲廢氣嘅。如果用輕能就會再好少少， 再好啲啦。係啦，咁啊睇下嗰個汽車嘅科技發展可以再點樣推進，令到我哋嘅生活更加優質啊！ 一日千里啊！ 紧要紧要，好，唔该晒阿姑，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咧，就问走咗出去嘅船仔啦。 Hello， 小白。 Hello， 你好啊。 光嘅听众。 系出边嘅天气点咧？ 今日咧，我啱啱出门口嘅时候系有微雨嘅，咁但我翻到港台咧就冇落雨啦。咁而家咧，广播到嘅呢度，大家见到都系冇落雨嘅。咁但系个天咧都系灰蒙蒙，但我唔知点解我硬系觉得应该今日会好天过寻日，因为寻日系 keep 住系咁落咯。 哦，即系你嘅预测，你个人嘅感觉预测今日会好啲。 系啦，嗱、這、呢个诶呢、這个唔系 我睇下你准啲啊，定系天文台准啲啦？ 哎呀，咁一定系天文台啦！ 成日话咩信女人直觉嘅，你嗰啲我一定唔会信。 哦，咁可能咁我呢一刻就会同，咁应该系我准啲啦，一定要咁样讲啊！ 好啊，嚟个比试吓。 系啦，小白，你觉唔觉得最近天气越嚟越热咧？我好中意去树荫透凉。 嗯，系啊，啱啊！我譬如我行山嘅时候，如果天气热嘅时候咧，喺个树底下底休息下咧，都几好喎。 系啊，因为个阳光唔会直接晒落嚟咧，然后你又觉得舒服少少。咁但系原来咧，树除咗可以帮我哋遮阴咧，佢仲可以帮大地散热嘅。 嗯。 系啦，啲奇，我本身系谂紧吓大地散热，不过纯粹谂住啊，系咪啲我纯粹就系知道啲树可以找实啲泥土，唔好山嚟倾泻。但系原来咧，树木咧系会帮大地散热嘅，嗰、那个感觉咧，嗰、那个原理啊，其实有啲同人类流汗啊，系差唔多嘅。 哦，系咩？我以为佢系遮住个地下，跟住令到个地表冇咁热啊，跟住啲风吹下吹下，吹走埋啲热气咁样啫。 唔係啊，係因為咧，好似我哋流汗咁樣啦，咁我哋皮膚我哋流汗，咁啲汗水流咗喺我哋皮膚上面咧，就會蒸發嘅時候，順便吸埋我哋皮膚上面嘅熱能啊。 嗯，係啊，係啊。 咁我哋體温就會下降啊。咁其實呢一樣嘢咧，就同樹木有啲似嘅。咁佢就係喺因為地球表面上面有樹木，咁有可能或者有水分嘅時候咧，當呢啲樹咧就會將呢一啲水分咧。变成水蒸气，咁时候就可以散热啦。嗱，例如，可能系一啲湿咗嘅泥土嘅时候咧，咁就开始要蒸发啦，太阳可以晒到佢啦。咁另外一款咧，就系、是可以透过植物嘅气孔啊流失，咁慢慢就会气化变成，系、 哦、 啦，就会变咗水蒸气啦。呢、這个过程叫蒸腾。嗱，例如可能树木有光合作用啦，大家都知树植物系会有光合作用噶嘛。咁我哋树叶嗰啲气孔咧就会打开啦。咁当佢打开咗嘅时候咧， 樹木就會從泥土入面拎到啲水分啦，一嚟。第二呢就會順便透過啲氣孔將啲水分呢慢慢流到上去變咗水蒸氣、 哦、 就變蒸發咗啦。 咁、我明白啦，真係好似你所講呢，就係呢一個散熱嘅系統呢就好似我哋人類嘅皮膚一樣，當我哋做運動跟住個身體熱咗啦，然後呢我哋就會經過一啲嘅毛囊呀，甚至乎我哋皮膚表面呢就將呢啲嘅熱氣帶出去啦，即係變咗水啦。咁同埋嗰啲有陣時嗰啲氣呀，嗰啲熱氣咧都會就喺經過皮膚啲毛孔咧就散咗出嚟。其實原來地球都係同樣嘅運作嘅。 係啊，其實所以地球係對我哋嗰、那個，即係成日都話地球暖化好嚴重啊。所以斬好多樹唔好，因為除咗係水土流失之外，更加重要可能就係我哋頭先所講嗰個氣化嘅過程啊。我哋 trap 曬啲熱能喺我哋地球嗰度咧，越嚟越熱啦。係咁啊，同大家講一講今日嘅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嘅，最高氣温大約係29度，吹和緩西南。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嘅。 好，唔该晒，得啦，够啦，够时间啦。而家27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92%嘅。呢个时间咧有朝头早嘅晨光大学啊。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电话旁边邀请到民间风俗研究者阿周树佳，佳哥早晨。 喂，早晨各位。 农历四月嘅时候啦，咁我知道其实其中仲有一个诞啊，我哋之前讲咗啲天后诞啊， 系， 仲有一个叫金花诞，即系我揾下我先知道，喂，原来即系佳哥对金花诞原来有另外特别嘅研究，梗系即刻有喺今日呢个晨光大学入边问一问佳哥啦。 系，咁啊金花诞，其实呢个诞喺香港咧就一般人都唔系好多人知啦，已经 系。 系啊，因为点解咧？呢个金花娘娘咧，就系、是、盛行喺啲围村入边为主嘅。 嗯嗯。 咁啊，新界乡村啦，咁但系你知新界乡村啦，而家咧就已经城市化啦，咁样。吓。咁好多人咧都已经即系少少咩啦，少去了解啊，或者去理咧。 嗯。 即系乡村入边啲庙宇里边嗰啲嘢啊，咁样啦。 嗯。 咁啊，到咗呢个诞咧，咁成日好多人都唔知噶啦。 嗯。 系啦，系啦。 咁所以即係要阿佳哥囉，仲喺度即係搵多啲資料俾我哋。即係老實講，我自己住村嘅、 嗯、 我住村呢，但係如果我唔係即係自己都同阿佳哥傾咁多偈呀，聽咁多晨光大學呢，我可能都會好遺忘咗原來自己條村入面有好多嘅習俗呀、啊、作為一個普通村民，淨係話可能啲大時大節喂嗰邊又有活動，咩活動呀、啊、唔知呀、啊、即係唔會嘗試去了解。但係而家我發覺原來即係相当有趣喎，入面嗰啲文化风俗。 係啊，嗱，譬如金花诞咁啦，咁其实点解啲围村会有呢一个咁嘅，即係所谓金花娘娘呢个神灵嘅供奉呢咁样、 嗯。 其实佢最大原因，最大原因就係因为以前嘅医疗制度唔好，医疗嗰个设备唔好啊。 嗯。 咁嗰啲女人呢有 BB 大肚呢，咁、就好危险嘅。 係。 即係民间成日话啦，即係大肚生仔啦，半隻脚踩入棺材㗎嘛。 嘩，係呀、啊。危险啊，危险。 即係分分钟冇命㗎嘛，因为医疗唔好囉。 嗯。 好啦，咁所以就为即係冇咁实际上卫生水平做唔够，医疗唔好啦。咁唯有靠所谓嘅神灵去帮忙啦。 嗯。 咁所以条条村呢都会喺咁庙里面呢就供奉多一个呢，就是保护呢个人生仔嘅女神，就是金花娘娘。 哦，咁本身呢个金花娘娘係咪 係。 係啦，咁佢係一个神话人物啦、啊、真係有呢个人啦、啊、定係点呀。 咁啊呢啲呢就係佢个呢个神灵个出现呢大约喺明朝嘅。 係。 就喺边度呢，就喺大约喺佛山。 嗯。 一带嗰啲咁嘅地方咧，系咁样出咗呢个咁嘅神话出嚟嘅。 嗯， 当时就话，即系有个女仔，有个员官个太太就难产。 嗯， 咁就梦到一个神灵叫佢去搵一个靓妹。咁、那个靓妹咧，即系总之八岁九岁嘅啫，叫金花。 嗯， 咁啊，你搵到佢咧，咁你睇下冇事啦咁样。 嗯， 咁我咪打晒攞个四围去搵个靓妹啦、嗯。啊，咁真系有个叫金花靓妹啊嘛，咁啊请咗佢嚟之后咧，果然、哦， 嗯， 咁、那个太太就顺产咗啦。 哦， 但系顺产咗啫，咁、那个女仔又惨啊？点解咧？啲人以为佢觉得佢系无女啊。 哎呀， 你话呢个人咁呢个细路女咁得意咧，嚟到之后可以有能力令到一个女人由难产变顺产嘅，哇！佢系咪巫？即系咪女巫嚟？即系嗰啲女巫啊？ 嗰啲 即 系魔法巫术啊， 法 术嗰啲 咁样啦。咁个女仔咧就面皮薄啊，咁四围俾人咁睇，咁俾人笑之后咧，居然自杀。 哎呀， 自杀，自杀咗之后咧，咁后来一个跳个湖啊自杀。咁个湖跳咗湖之后咧，后来啲人就闹到佢嘅尸体啦，咁啊当佢神咁拜，当佢神咁拜。嗱，呢个传说嚟噶， 传说啊，啲村民都觉得怪错佢可能。 系啊，呢系传说嚟嘅，咁啊有，咁啊慢慢就形成咗一个叫金花信仰，咁就流行喺广府人嘅地区啦。咁以前咧，广州而家都有嘅，广州有条好出名嘅街仔叫金花街。金花街里面有一间好大嘅金花庙， 哦，就喺广州入边，即系 广州嚟噶，咁好多人去拜嘅，好多人去拜，好旺，好热闹嘅。 系咪特别就拜嗰啲譬如大肚嘅有身孕嘅女士，就特别系旺去嗰个庙嗰度。 主要系生仔啊嘛， 系咯， 生仔啊嘛，咁啊拜金花，所以以前啲围村啊，点解会咧间间庙基本上都有一个金花娘娘，好容易认噶咋？去到嗰啲围村啲庙里边，你见到个坐，佢一定唔系坐中间嘅，佢系坐侧边嘅。好啦。嗰個女神嘅嗰、那個即係嗰呢個神像咧，即係個女人啦，一個中年婦人啦。側邊咧，梗係挑咗好多細路仔喺度圍住佢喺度爬，又爬又行又企又跪咁樣嘅。嗰、那個就金花娘娘啦。 哦，咁啊容易啲認啦。咁如果你話金花誕，咁啊需要啲點樣嘅風俗去到拜祭佢嘅咧？ 金花誕其實冇乜特別嘢嘅啫，都好似一般嘅所謂嘅荷誕啊咁樣嘅啫，嗰啲傳說咁樣。咁不過咧，較為得意咧，就係平洲咧有一間全香港獨一無二嘅金花廟。 誒、哎，本身香港係有大概幾多間金花廟唔知嘅？ 得一間， 就係平洲嗰間。 以金花為名嘅主神嘅廟宇得一間、 啊， 因為頭先我講過，大部分嘅廟宇咧，如果去供奉所謂金花娘娘咧， 喺側邊啊嘛， 都係坐側邊嘅啫，啲、女人嚟嘅，真係就坐唔正嘅、但係咧，平洲呢一間咧就佢又主神嘅。 咦？咩解救平洲嗰度可以坐正咧？ 咁啊，飲差陽錯咯，可能有 飲差陽錯， 可能有啲移民佢特別信嘅咁樣，咁啊，我咪特別起間廟祭俾佢咯。 哦， 廟唔係好大嘅啫，佢得間嘅啫，係啊。 係咁啊，嗰啲村民會唔會都會即係按時又供奉佢啊？ 呢個一定係嘅啦，喺呢個島啦，因為呢個島其實好細嘅嘛，平洲。咁裏邊咧，其實有幾間廟都好旺啦，咁其中一間就金花廟啦。咁啊，佢每年都會做誕嘅，一誕咧咁啊，都有啲狮队啊，咁走嚟呢个荷担咁样嘅，咁都系啊，全香港唯一一间最旺嘅金花庙，最旺嘅做金花诞嘅地方。 系唱歌啊，或者好似我哋成日睇下天后诞嗰啲舞狮 啊，咁啊冇喎，即系冇话神功戏啊， 即系低调啲嘅呢个真系。 唱歌就系咁钱嘅问题噶嘛，钱我赌仔。 所以我就系谂啊，以前咧平洲点解会将呢一个金花姨姨啦、啊 嗯， 會擺喺呢個坐正嘅位咧，可能因為本身平洲嘅人口咧，佢哋冇譬如港島啊或者九龍新界咁多嘅時候咧，佢哋就會想即係谷下人口啊。我有諗啊，頭先一聽完之後，哇，會唔會係都有啲關係咧？咁希望佢哋人口多啲。 奇啦，唔奇啊，係啊，因為平洲呢個地方真係好細啦，咁但係咧。睇翻啲資料咧，都去到清中啦，清朝嘅中叶先開始有啲人住咁樣咯。 哦，即係本身都係荒島嚟嘅，好耐以前。 荒島嚟㗎，冇咩人住嘅地方，咁樣又冇平地，冇城，又冇乜大嘅灣咁樣。 係咁啊，去到今日平洲嘅發展都唔錯啊，即係仲有好有嗰啲鄉村嘅風味。但係咧，又咁當然啦，你要上網有上網，而家都係現代化㗎啦嘛。咁啊，相當之有趣啊！呢、這個叫做金花誕。咁啊喺呢个农历嘅四月嘅时间咧就喺度，咁大家可以有机会啊！咁啊虽然而家就过咗啫， 系 啊过咗啫，咁但系出年又好啦，又或者喺民间上面都好唔难咧，揾到有关于就系金花诞嘅消息嘅，咁大家可以有机会了解多啲啦吓。 好， 唔该晒佳哥，下次再倾，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因为疫情停办近三年的国家事务研习课程今个月初重启，共23名首长级学员参与，包括通讯事务总监梁仲贤和警务处副处长周一鸣等。团员期间获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王宁贵接见。課程為期七日，學員需要先後到訪北京和上海考察，並在國家行政學院研修有關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最新政策和發展等內容，當中新設有提高突發事件應對能力等講座主題。荃灣西藥體育館發生鐵閘倒塌意外，一名67歲男清潔工人在工作時被壓倒受傷，路邊一架私家車亦受損。康樂及文化事務處深夜在新聞稿表示，事發在昨晚大約7點，涉事傷者是康文處外判清潔工人，他由救護車送往仁濟醫院救治，送院時清醒。康文署說高度關注事件，並向傷者表示慰問，建築署人員已經即時到達意外現場協助和調查事故起因，署方已經要求建築署全面檢查康文署核下所有類似的鐵閘。歐洲議會通過涉港議案，促請特區政府立即釋放一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並廢除香港國安法。議案又再次呼籲歐盟制裁行政長官李家超和其他被指壓制香港人權的本港和內地官員。特區政府對議案表達強烈不滿和嚴厲譴責，批評歐洲政客為政治目的和利益罔顧事實，抹黑香港國安法，抹黑和歪曲香港的實際情況，強調行政長官李家超堅定不移全力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義務和責任。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发言人亦对议案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谴责，予以同埋坚决反对，予以严厉谴责。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天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几阵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天气炎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喺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就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方向龙尾尤丽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北康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喺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慢车龙尾九龙塘会，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喺彩云村。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马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至乐花园慢车龙尾红桥，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车多龙尾就喺泥围，仲有清水湾道去西贡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去到猛公屋。封路情况，青马大桥有工程进行，由早上的10点钟去到下午的4点，青马大桥去机场介乎青衣桥塔至马湾桥塔之间部分的慢线，同埋由青衣西北交汇处通往青屿干线之路的部分慢线都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司。超 B， 你对时装咁有研究，咁你知唔知纱丽系边个地方嘅传统服装？ 呢样我知道，纱丽系印度妇女嘅传统服饰，系指一块长达15码以上嘅布料。印度妇女咧就会利用扎、围、绑、裹、缠、披等等嘅技巧，令到纱丽喺身上面产生唔同嘅变化。着嘅时候咧，女士们会先着一件短袖露出肚脐嘅紧身上衣，再加一条咧就系直筒嘅长裙。 真系考你唔到、啊，我仲知印度纱丽嘅穿着方式变化繁多，唔同种族、区域、信仰会有好多不同嘅颜色、质感同埋穿着方式。例如孟加拉地区嘅妇女经常用纱丽嘅折边遮掩头部。因为当地的礼仪限制他们不能够在男士面前抛头露面。 想知更多关于少数族裔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的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 私分 二台话你知。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同埋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政府公布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政务司司长同副司长将亲自领导同统筹地区治理。不同经验同专业又熟悉地区事务嘅人士，可以循各种途径晋身区议会。区议会聚焦地区事务，收集同反映民意，为市民提供贴心服务，致力建设美好社区。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用超声波解冻食物听过未？今集请嚟生产力局代表介绍佢哋最新嘅得奖发明。智能布料可以根据你嘅动作转出千变万化嘅颜色。人工智能同时装设计结合，可以有无限可能。 非凡香港，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2。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7:38啊，星期五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啊，今朝 spot 到你，小白，咁啊 spot 下啲乜嘢先啊？ 今日咧，梗系即刻同各位听众就睇睇咧，就系呢个杭州亚运会啦、一定要睇啊，因为踏入咗咧就系100日嘅倒数啦吓，咁啊，寻日嘅时间，咁啊见到咧港队今届亚运咧就派出历嚟最强大嘅阵容，咁啊超过咧就860位嘅选手咧就会参加噶，咁啊团长啊霍启刚咧出席嘅时间咧，哦佢有句说话，我都觉得真系要又同大家分享。希望今届奖牌的数目可以贪心少少，咁啊，希望佢呢一个希望咧 系胜利归然啦、 啊，胜利归然好紧要。嗱、啊，杭州亚运咧就喺9月23日至到10月8日咧就举行嘅，咁啊，寻日亦都有出席咗一啲嘅叫做活动啦。咁呢活动亦都见到咧，佢有吉祥物、啊，咁、啊，今次嘅吉祥物咧叫坚仔， 系 啦，咁啊有。 一似獅子頭嘅，即係指接式嘅獅子頭嘅樣式嚟嘅。咁啊，身穿就運動服啦，咁啊當然係咁啊，著住波鞋嘅，咁啊非常之精神嘅。 係 咁啊，亦都希望啊，今次啊吉祥物就發揮住咧，點解要為獅子呢？因為獅子山下嘅精神嚟嘅喎。 嗯，冇錯啊。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咧帶領住港隊啊，一齊咧攞多啲嘅獎牌。喂，九月啊23日就會開幕。 係啊， 有少興趣想上杭州睇下添。依家高鐵咁。 结伴同游啊！ 好啊，可以喎、啊，真系，因为嗱一阵我会讲少少关于高铁一啲新嘅站啦。其实搭高铁上杭州咧 ，OK 嘅、啊， 吓 舒服啦， 系啊系啊， 又嗱、啊、快，当然可能飞机快啲，但系飞机有机会误点啊嘛。但系高铁就未必误点啦。 同埋飞机咧，第一会误点、嗯，另外就系高铁系点对点， 系啊， 呢、啊這个都冇得说。 喂，嗱，睇下有冇机会啦。嗱，我知道咧有啲项目咧都有机会喺香港举行嘅，咁、 嗯、 但系依家仲喺。接疊同埋研究之中啦，記唔記得嗰陣時咧，北京奧運咧未將馬術項目咧、 哦啊、 擺咗落嚟喺香港 嘅。而家嗰個北京奧運嗰個牌咧， 係 即歡迎你嗰個牌咧，奧運歡迎你就仲喺沙田元和路嗰度嘅。 係啊， 其實個牌仲喺度 嘅。係啊，咁嗰陣時有啲項目咁樣嘅，我聞説咧今年可能有啲機會，就算唔喺香港，都喺灣區入邊發生嘅。咁、啊、如果你話參與杭州亞運咧，又未必需要單單去到杭州，可能喺呢個深圳嘅體育城啊，或者廣州某一啲嘅體育嘅場所有機會成為杭州亞運嘅分佈咧。嗱呢個咧， 大灣區咁多地方， 我再揾啲多啲資料，再同大家 update， 因為依家 當局 confirm 埋啦。 係啦，因為我仲有一百日揾啊嘛啲資料，唔係聽日發生啊嘛。不過調翻轉頭，好多朋友咧都入場啊，睇呢個中國女排啦，咁啊喺紅館嗰度啊，呢個最容易啦，香港體育館嗰度上演啦。咁啊加拿大咧就3-0炒呢個保加利亞。 鱼腩变即系几年前都仲系鱼腩，而家变黑马、啊， 会好啲咯。不过依家啲东欧球队咧系争啲嘅，除咗俄罗斯咧特别突出啦，因为佢哋嗰种系统嘅训练啦，同埋即系可能体型又真系比较高挑啲啦。即系旧时呢啲，譬如保加利亚或者东欧嘅一啲球队啊，以前都有啲强劲嘅味道啊，但系依家咧反而就冷味甚浓咯。 嗯、 反观咧，譬如美国啊、加拿大咧，可能。都关经济事嘅，个、 嗯、 政府多啲钱，咁咪多啲劲嘅人去教，多啲劲嘅人去教， 培训到啲人好啲啦。 系啦，咁当然睇法系咁样啦。咁但系你话中国女排又嚟紧又会出战啦，喺翻呢个我哋香港啦体育馆嗰度啦，哇全场一齐叫。中国女排加油咧，那个气氛啊非常高涨， 即系连个气势都喺晒度添啦。呢、个真系主场啊！ 喂，小白，琴日咧我都睇咗半场波啦，就系、是、呢个日本队对萨尔亚多咁啊！香港有免费电视台有得播啦。印象之中，炒到6-0我就冇睇啦，我唔知个赛果系咪7-0定6-0啦。 嗯， 咁咧今次咧，森保一教头咧，终于召唤翻咧 旗手 系苏超嗰几位球员， 几位 系啊，前田大贤啦， 系啊， 旗手凌央啊，咁样，哇，琴日真系交出好表现、啊。我好耐咧未睇过三千分踢国家队啦、嗯，对上一次已经系讲紧世界杯啦。哇！再成熟咗好多， 系啊， 好成熟，好成熟。 所以而家呢一队嘅波咧，当然仲有人系疑问，点解当其时唔揾苏超三星去到过去啦？咁但系都过咗啦，就算数啦。咁但系嚟紧嘅时候，点样可以令到整队嘅球队咧可以更加磨合得精彩咧？即系越譬如三千分，点样利用三千分嘅创造力啊？ 系啊。 咁啊，呢个都系好紧要啊！ 琴日个串联度好高啊， 系啊， 佢咧个串联度咧，嗱，唔好介意啊，球迷们，即系比较底下咧，即系。成日话嗰个踢皇马嗰个久保建英啊， 嗯、 即系大名啲噶嘛、嗯。当年我哋成日觉得，喂，久保建英踢皇马、 啊，系啊，犀利啊， 大名啲。但系咧，我睇过好几场日本队嘅比赛啦、嗯，其实三千分咧，依家真系大熟大用啊、 嗯。 我觉得佢名气咧，好大机会超越呢个久保建英，同埋前锋嘅唐安律啦。 而家已经系啦，而家日本都已经系， 系啊， 三千分。 唐安律又靓仔咧，喺前边、嗯，即其实唐安律系有少少火野龙马嗰、那个，即系好似 火野龙马。哇，你记得呢个人、啊？ 记得记得，好似噶，好似噶。其实你睇唐安律个样有啲似火野龙马， 啊、 即系当然系高桥洋一老师有揭示效果啦。 系啊， 因为。高桥阳一画嘅时候，唐安律都可能未出世，系咪？系啊，可能都真系，可能系，可能真系未出世。咁啊，希望日本队继续踢啲好波啦。琴日嗰场波都真系娱乐性都好丰富。咁啊，与此同时，中国方面啦，即系就上演呢个澳洲就对阿根廷。 嗯， 美斯咧就去咗内地踢波， 去北京。 系啦，哇，麻烦啦，有个球迷咧。 冲咗落去揽住梅西。 哇！呢、這个真系 有冇睇呢个画面？ 本身咧成又成件事咧都已经好复杂啦。本身梅西一落机嘅时候咧， 系 咁又两个钟啦，两小时事件就系咩咧？就系同佢 passport 有关嘅。好啦，咁佢呢个个人问题啦，咁啊唔讲。咁你落咗机之后咧，本身佢亦都安排咗佢梅西一定好多见面会啦。 系 咁，但系后屘啲见面会咧都唔得啦，要取消啦。 系 咁啊，变咗系做一个网上平台嗰度咧，就用嗰个网上平台就同大家见面嘅。 系 系啦，咁又要做个网上平台啦。 大家好，系啦，讲国语，我系梅西。 咁但系你睇咧，其实成件事咧。佢喺內地同埋北京嗰個瘋狂程度咧，係非常之熾熱 啊！真係啊，球王梅西同埋咧，大家都知道梅西嚟緊踢美職聯啦，即係步入球員生涯嘅黃昏啦。你想一睹球王嘅風采咧，一代球王嘅風采咧，可能就係、是、即係尤其是喺翻中國， 唔使出國喎， 係啦，係喺翻中國喎。咁所以琴日我見到嗰個球迷都係好熱情咁樣就衝咗落去啦， 熱情嘅，係啦，冇惡意嘅，熱情嘅。 佢真係攬完就冇傷害嘅。不過當然唔鼓勵。唔鼓吹啦，但有趣嘅事件咧就系个球迷咧跑咗落去揽咗梅西一下啦，咁佢咪继续逃跑嘅，冇一个保安员捉到佢咯。 啊，佢真系好。 跟住下边啲网民就讲啦，话哇，其实呢个球迷咧可以踢国家队，盘口速度咁快，几个保安都捉佢唔到啊，因为 佢走得甩啫，弹唔到个盘口。佢嗱 唔系，但真系快，你睇翻入边。 我有睇啊，佢啱打 Robbie， 因为 Robbie 揽住个波嘛。 之后你揶揄下啫，咁啊调翻转头就呢啲事件就唔想啦。不过有啲本地嘅球迷，即系香港嘅球迷都有讲，其实当年皇马嚟香港咧，都有啲球迷冲咗出去攞签名嘅。 系啊，其实每一次咧都系就皇马当年嚟香港嘅时候咧，除咗系落球场之外。佢哋喺机场啊，系落机嘅时候咧，咁佢哋本身都围咗个 area 俾佢哋同，即系好似见面会咁样噶，即系两两上先。 系 嗰阵时都塞爆咗成个机场，一样系有啲人左冲右冲噶。 冇错啊，不过小白你知道啦，有偶像一定有疯狂粉丝噶啦。如果唔系点得嚟有偶像咧？ 系啊， 你冇疯狂粉丝去 support 你，你就唔会 何来谈得上系偶像咧？ 呢个系 demand 同埋 supply 嚟嘅， 系 即系如果净系得 supply 咧系冇 demand 嘅，有 demand 系冇 supply 嘅，所以即系呢个系一定大家既定喺剧本入边发生噶啦。喂，小白同你讲啊，喂，琴日英超赛会咧公布咗咧2023至2024嘅赛程。 哦，系啊，呢个可以睇下。 喂，8月12号开波、啊。哇，都成两个月啊！ 系啊， 都成两个月。 有包括咧，就系车路士主场就斗利物浦嘅赛事嘅，咁啊，呢啲都系瞩目啊！原本系应该瞩目嘅，咁但系而家最瞩目嘅地方唔系场波好唔好睇，系到底佢哋可唔可以调教到队波？可以即系上翻上去， 睇车仔下年使唔使护级啊？啲朋友话车仔同埋热刺啊，因为随住纽卡素同埋随住白礼顿劲咗咧，同埋维拉咧又打得几好啦。咁你韦斯咸又攞咗 欧洲 一啲赛嘅冠军，咁、大家会心红噶嘛？系咪先？咁喺咁个设定底下，仲要有啲永远都喺中间咧，狼队咧，其实咧近呢五年咧喺英超咧未跌出过11、12位噶。好识玩噶，即系嗱，你明唔明啊？最紧要人系咩啊？揾到佢嘅最佳位置， 同埋佢哋呢啲球队咧，即系见到啲即系原本系一直都系前列嘅球队跌咗落嚟嘅话咧，佢哋会心红噶， 系啊， 即系佢哋都会觉得人哋用咁多钱先做到呢个成绩，我哋用呢个 budget 就做到呢一个位置嘅话咧，佢一定会鼓励啲球员，我哋可以。上去攞个杯翻嚟， 梗系啦，同埋即系你踢得一年欧洲赛，下年都真系会想踢噶嘛，咁、所以就即系我估球会嘅高层咧都会鼓励下球队咧踢场好波啦咁样，同大家讲下咧嚟紧都全部都系欧洲嘅赛事啊吓，咁啊今日咧7点钟咧喺其中一个免费电视台自己揾咧就有呢个南韩对呢个秘鲁嘅，南韩方面都系强劲出击啦，因为见到琴日咧日本啦、即系都系强劲出击啊， 孙兴文有冇啊？今次 有啦，全部都齐晒嘅。因为依家系咩啊？国际赛期啊嘛，同埋再加上俾你回家，即系你 咁啊，梗系啦，即系嗰边又唔 系 好如意。 系啦，譬如调翻转头，又德甲方面系咪先？即系德甲都好多叫做南韩嘅球员啦，咁样即系纪成容啊等等啦，仲有好多我认真唔记得咗好多啦吓，即系金珍珠啊嗰啲啦，好似都翻翻去本地联赛去效力啦。咁所以其实南韩足球队都有看头嘅，同埋最紧要免费波啊嘛，即系大家有阵时睇下呢波咧就会开心啲啦。咁啊。 除咗呢個禮拜就睇住中國女排仲有好多唔同嘅免費波啊，再加上講埋呢一個先，爭啲唔記得咗啊，梗係唔可以唔記得自己人啦。香港隊琴日有賽咧，一球就輸咗俾越南，不過咧成場係踢得好好嘅。 係同埋越南本身都係強隊啦。 係啊，越南亞洲強隊。 係啦，咁所以咧，你仲要喺人哋主場嘅時候咧，哇！人哋嗰啲主場嗰啲聲音咁勁嘅話咧，我哋都踢得好好啊。 冇錯冇錯，咁啊，寄望香港隊香港嘅足球隊啦，更加有啲好嘅成績啦。咁啊，轉個角度咧，同大家最後講埋呢一個啦。咁啊，勇闖決賽就係咧呢個克羅地亞咧就會對西班牙嘅咁樣啊嚇。咁啊，呢兩隊球隊咧就會踢呢個歐國聯嘅決賽啦。咁啊，摩迪啊，37歲唔認老，繼續搏曬命啊嚇。咁啊，會唔會又爆冷咧？克羅地亞攞咗歐國聯嘅。 如果佢今次都应该系真系最 应该最后啦嘛，美斯，因为咧人 识睇系睇莫特噶啦，而家 系啊，同埋咧大家都会睇你嗰代嘅球员啊，即系好似乐坛咁样，你嗰代嘅歌手啊，慢慢都开始唔唱咯，咁你都会唔想唱噶、 嗯， 你嗰代嘅球员咧都唔踢主流联赛咯，或者咧退出国家队咯，咁样。嗯咁你都會揀退出咯，咁啊，呢個唔知會唔會係真啊？咁啊，大家中意足球嘅你咧，禮拜六日咧無限好波獻給你。 這故事是講宿命，聽到誰人都尊敬。某年某日裏，據說有位唱作界放棄，哦，轉個陣地討生活，似過來人需適應，繼續過活去，轉眼這小伙子已變得蒼老，仍愛唱，也會作曲走你道路，往著舊日路，也許有問號，前面似活路，只想低戀去摘號。 Could have been a rock star, could have been famous, could have been the one on top of the stage. Could have been telling you my story, whole world listening to my pain. Could have been touring around the globe, steadily stuck in the same place. Sleeping in this factory building, rapping, praying someday I'll be a great. Honestly, sometimes I wonder, why the hell do I even try? Giving my life to make this music when I can't leave these streets behind. So if I go before I make it, I pray you realize. There's nothing I would trade for this feeling of being alive. Sing. 唱也会作曲写你乐谱，开一生的数也不要酬劳，谁愿作囚徒？世上有自我净土。望尽头的表情，就似注定。人不可永远慢年轻，凭歌可以完成一粒音一把声，一首歌天都震惊。Oh。 有冯允谦寻找隐世巨星， 晨光第一线，船仔。 7:54，算嘢点啊？今日又有咩资讯发放俾我哋听？ 嗱，今日咧时也。运也名也非吾之所能也，即系咧 一早运气包啊，讲运气神早流流讲运气 系啦，一早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个搞笑诺贝尔奖嘅研究成果。 我以为你想讲你今日当黑添， 嗱今日当然系啦。 做咩啊？有啲问题发生咗啊？ 冇啩，我估噶咋，冇意思，我系中意揾嘢出嚟撩下佢。 冇嘅，冇嘅，佢都几好嘅，几乖嘅。 系咁样咧，就系讲紧成功，你觉得？都是靠运气定靠努力呢？ 靠副干成功。早两日咪讲咗一个题目，就是话爸爸有钱就得啦，咁样系咪？ 系啦，靠副干都是某一种运气嚟噶嘛。 父亲节都话去带埋爸爸去先有只免费乳鸽食。 系咯，优惠嘛，爸爸系。 如果你一唔带住爸爸，你又冇咗嗰只免费乳鸽噶啦。 系啊， 系啦，咁呢个搞笑 父亲节啲优惠自己睇啊。 系啊， 但唔好尽信啊，有啲 呢个最搞笑啊，带埋爸爸先有乳鸽食呢个 系。 系 啦，其实系。真系其中一个运气嚟噶， 你帮我报搞笑诺贝尔咯， 可能得、啊，你呢个系优惠研究结果系啦， 只要带住双亲去食饭。得到嘅着数一定比平时多咁样系咪 啊？系啦，咁呢个咧系讲紧究竟成功系咪靠运气呢样嘢咧？原来系啱嘅，即系唔系话净系靠努力。咁佢就点样做咧？佢就用电脑去做计算嘅。咁佢系一个经济学家做噶啦。咁就首先就整咗100个人仔。咁佢哋嘅能力啦、智商啦，就系用normal distribution 啊，即系嗰、那个。chart 咧去做分布嘅，咁之后会发生咩事呢？就系、是、佢每六个月咧就会 round up 一次，就系、是、佢可能会遇到六点就系一件幸运嘅事啦，红点就系一件唔好嘅事。咁其实基本上最后尾咧，你发现最聪明嗰个唔系最有钱嘅，最懒嗰个 最聪明嗰个可能只系帮人打工， 系啦。最后尾最发现佢最聪即系最有钱啊，世界首富嗰个咧系一个。智商啦，能力都系一个好普通嘅人嚟嘅。咁、但系就见到佢一生入边咧，遇到六件绿色点，然后话哇，真系最穷最惨嗰个人咧，一生咧系遇到几乎全部都系红色点。 绿色点系咪一个爆运气点啊？ 系啦，咁总之就系你绿色点，你就会突然间啲钱啊，或者能力值突然间上升啦。 因为外国咧好中意用绿色嚟代表幸运嘅。即系佢嗰个咩啊？三叶草、四叶草，我都唔知啊。总之 系， 即系总之佢用一个咁嘅绿色咧，青青绿绿嚟代表咧，一种幸运嘅表征咁样咯。 系啊，几特别、啊，因为最后屘佢系发现咧，嗱而家成日都讲八二定律噶嘛，就系话啊20% 嘅人掌握咗世界80% 嘅财富，喺呢一个模型入边，亦都系呢件事一样系出现咗嘅、都系八二法则嘅。咁、但系就话哇，好似好 sad， 即系哇，原来人生咧。即系靠彩数嘅啫， 但系可唔可以自己主动寻求啲好运先？ 嗱，就系、是、咁样啦。佢话可能你人生入边咧会遇到好多好运或者唔好运嘅事，但系你捉唔捉得实个机会呢？呢、這个命盘、啊。 咦？你今日变咗船师傅、 啊？系啊，船师傅啊，师傅都唔噶，大师。 哇，又唔好咁讲，好高。 船大师咁样啊，今日都讲啦啱。不过呢成日话运气嘅到来呢就係、是、你平时已经有一个好嘅准备啦。即係同埋你一个执整嘅样子啦，执整嘅仪容啦，着好少少啦。咁、令到呢即係如果机会降临到嘅时候见到你。几好、啊，你谂下、啊，你系神仙啊，当我神话， 即系财神，因为细个时候听噶、啊，你个人咁嘅样，财神行过都唔收你啦、 啊。你睇下、啊，如果又讲下啲西方神话先，嗰啲咩啊，丘比特啊，射箭啊，啊都射个靓仔啲啦。你话你咁样乌歪歪咁样，牙又唔刷，咁样面又唔洗咁样， 系啊，连啲箭都唔中意你啊， 啲箭都倒翻转头啦，古惑的枪咁样啦，系啊，第一发向前，第二发向后啦，射翻丘比特自己算啦，系咪？ 系啊，因为我都明噶、我本身喺度谂紧啦，其实我成日都觉得自己人生系比一般人幸运嘅， 系 啊，觉得啊自己屋企有几好啊， 你都知噶， 我梗系知啦，入得嚟晨光仲唔好彩， 唔系你都系好命嘅， 我系真系觉得自己好命嘅，咁但系我喺度谂啊，如果当初譬如叫我做晨光嘅时候，我拒绝咧、其实已经冇咗呢个魂啦， 哦， 系啦，我已经冇办法喺度遇到大家啦，系咪啊？ 你都知道、 咁 识讲嘢， 系 啦，几醒目。 原本都想邀你一句，你啲运会用晒，而家我收翻 啦。几好几好几乖。 唔会嘅，遇到你哋唔会用晒嘅。 既然你咁开心，报埋个天气同我哋讲下先。 好啊，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 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嘅，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系29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嘅骤雨逐渐减少，同埋天气炎热嘅。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至到今日嘅10:30。 早晨8:12是星期五的早上，因应美国联储局的加息会议之后都几影响环球的金融市场，见到今晚美股都大升，昨天港股也都升得几好下，原因何在呢？不过呢，关于环球的经济焦点，今天继续请你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先生帮我们分析。早晨温先 生。早晨好。 是跟我们一起聚焦看一下，就是昨天发生的这个议息会，联储局呢不加息可能都是意料中事，但是暗示今年之内仍然有机会加息，看回点阵图。好了，温先生，你怎么去分析这件事的呢？ 我觉得好有趣嘅。咁啊，琴日咧联储局咧就议息会后，正如你所讲咧，就系维持息率不变咧，就冇加到利息嘅。咁但系咧喺个点阵图里边咧，就暗示俾大家听咧，佢仲有咧好大嘅加息嘅机会。咁其实呢一样嘢咧，我即系一早已经其实都估计到，我相信好多人都估计到噶啦。个最大嘅原因咧，就因为喺今个月月初，我哋见到咧美国国会咧先通过咗美国政府嘅拜登政府嘅债务上限嘅问题。咁由于拜登政府已经好耐冇发个债啦，咁所以咧就个国库就系要尽快去弥补翻一啲嘅资金，咁所以咧就大家都估计对一过咗呢个债务上限之后咧，佢就会努力发债。咁喺努力发债嘅期间，如果联储局又要去加息嘅，咁呢个当然就系会令到拜登政府嘅发债嘅成本会上涨啦。咁所以为免影响到政府，所以其实大家都估计到联储局咧喺今个月里面咧系会停加息噶啦。咁同市场预期一样啦，咁啊，琴日联储局真系停咗加息啦，咁但系咧停加息咧又会俾人个感觉咧就话，你美国开始唔加息啦，咁啊美元可能会因而会下跌啦，如果美元跌嘅时候咧，可能又会令到咧个美国嘅进口价格上升，从而令到佢个通胀会失控啦，咁所以咧联储局咧喺个言语里边咧又加重翻个语调，咁但系大家都觉得佢系喺个即系个系会加重语调嘅，但系谂都冇谂过咧，佢竟然咧就话会要加息半厘咁多嘅，咁因为大家都明白啦，喺三月份咧，我哋见到美国嘅一啲地区银行已经出咗问题啊，同埋喺啲四月份咧，我哋都见到咧美国嘅新屋嘅平均嘅售价咧，亦都按年咧系跌咗8.2%，如果比较起上年十月份嘅高峰，更加系跌咗成15%，咁所以就再加息，美国嘅银行同埋个房地产市场能唔能够承受得住咧？其实都好令人质疑噶，咁所以咧虽然联储局就喺个点阵图度暗示就会加息半厘，咁但系其实市场就唔係太過相信呢一樣嘢嘅。如果你睇翻利率期貨咧，市場估咧，如果真係加息半厘咧，個機率咧可以話係十分之低嘅。咁呢個亦都解釋咗點解聯儲局講完呢一系列嘅嘢嘅時候，我哋見到個美元匯價係冇乜點上升到嘅原因，就係咁解啦。 明白啦。咁呢個禮拜咧，記得星期一嘅時候啊，咁温生就話好多焦點咁 欧央行又议息啦，咁转个头中午咧，日本央行亦都会公布议息结果啦。嗱，今日我哋环节咧就聚焦呢两个命题咧，再继续去讨论一下。咁啊，先讲咗欧央行咧，琴晚啊已经有一个结果出嚟啦。咁啊，投资者有啲咩需要留意咧，温生？ 嗱，歐央行咧，琴晚咧就宣布加息25个基点，咁啊將佢息率咧就推上去 3.5% 嘅水平，咁啊成為咗咧係過去22年裏面咧係最高嘅位置嚟噶。咁喺個聲明裏面咧，歐央行行長嘅拉加德咧就講啦，佢就話從現今嘅 6.1% 嘅年通脹率咧，依然咧係太高啦。咁同埋咧嗰個趨勢咧就似乎咧都仲係即係仲係高企不下。咁所以咧就佢就暗示咧，其實佢都唔係暗示噶啦，佢其實都講到明㗎啦，好大機會咧。佢話喺7月27號嘅議息會咧，就將會再嚟一次嘅加息25個基點嘅。咁同埋揚言咧，而家嗰個打壓個通脹嘅目標咧，仍然都好遠嘅。咁即係話日後咧，仲係需要進一步加息㗎。咁啊，當講到通脹嘅問題上嚟講咧，咁啊拉加德咧就話現金嘅工資嘅上升咧就越嚟越大啦，已經成為咗咧就推動通脹嘅主要嘅動力。咁啊，同埋佢當大家明白啦，當聯儲局喺亦都喺琴朝早嘅議息會就維持息率不變，暗示會加半厘，咁但係市場又唔係太信佢。相反嚟講，歐央行咧就喺琴晚咧就真真正正加咗25个基点息率，咁同埋咧亦都即係講到好強烈咁樣講，就話日後仲要好大嘅加息嘅機會。咁所以呢個一來一回嘅因素之下咧，我就解釋咗點解今朝早翻嚟喺亞洲市場，我哋見到個歐羅嘅匯價而家已經係上升到1.0944美元嘅最重要嘅原因啦。 明白啦。今日咧當然要聚焦埋日本央行啊公布個議息結果啦。咁當然見到今年咧，其實年頭到依家咧，日本股市咧幾好，好耐未見過，係啊，未見過呢個小陽春啊！唔知係咪因為股神巴菲特咧都叫投資落去啦，咁啊，巴菲特都有一班信眾噶嘛，咁可能都跟下股神頭，唔知係咪咁啦？不過調翻轉頭睇翻咧，日本央行咧有冇機會咧緊縮翻個貨幣政策咧？呢個層面就要交俾温生詳細幫我哋分析啦，唔該。 其實我覺得佢有機會噶，咁當然啦，我相信日本政府咧都好想咧就見到個日本股市咁樣升，希望借助個股市繼續去上升，去帶動個經濟。咁而個日本股市升，亦都唔係話冇原因嘅。咁面對住而家個通脹，日本個通脹都越嚟越高企噶啦，講緊成4%樓上嘅通脹率噶啦。咁而而家日本咧嗰個息率咧，仲係講緊係-0.1%。咁呢個係解釋咗咧咁寬鬆嘅貨幣政策，咁高企嘅通脹，呢個係解釋咗個股市節節上升嘅原因。咁今日稍後咧，日本央行咧就會議息嘅。咁大家都覺得佢咧都維持息個貨幣政策不變嘅機會較大，咁但係咧亦都唔排除咧佢可能咧會喺個通脹預期上咧會加強翻少少，暗示俾大家咧佢準備咧要去收緊嘅貨幣政策。點解我會覺得佢會俾有呢個暗示會將會俾大家咧？因為第一樣嘢個日元匯價。而家我哋見到咧係相對弱嘅，講緊係140嘅個水平對一個美元嘅。咁咁弱嘅日元嘅匯價咧，可能會令到佢嘅通脹會更加失控嘅。呢個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嚟講咧，就我都覺得咧就話因為我聽到咧有好多嘅日本嘅呢一個嘅保險公司咧，其實佢哋咧已經係準備就水啦，係將海外嘅債券咧係將佢拋售啦，同埋咧係準備咧係買日本債嘅，因為諗住。日本嘅息率有機會上升㗎嘛，買返日本債咁，同埋呢而家嗰個即係對沖呀嗰個即係你買海外債呢就要對沖埋個匯率啦，個對沖嘅費用越嚟越貴，咁所以佢哋係準備係買返日本債，咁但係呢又唔夠膽喺而家呢個時刻去買日本債，因為驚佢一買日本先加息，因為一加息嘅息率上升嘅債價就會跌㗎啦嘛，咁即係其實呢係喺度等住去買，咁所以呢佢等住之餘呢就佢又嗰啲錢又擺喺度又收唔到利息，咁所以咧，其实个压力系越嚟越重。我相信佢哋会继续系俾压力日本央行咧，系要日本央行尽快咧去收紧嘅货币政策。咁所以大家拭目以待，等一阵睇下日本央行嘅议息会啦。 咁啊比较 critical 少少啊，关于或者有留意日本经济或者投资状况嘅你咧，就值得留意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温卓培先生咧，帮我哋做个大市嘅前瞻啦。唔该晒温生，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啦，拜拜， 拜拜。 数十年，原来眨眼就过，能共一起算是缘分。梦幻般一生，付出努力，收获也算不错。心知道，凡事会有终结，各生东西日子已年。明白分开一刻，未想告别，灯火只被熄灭。凭着爱，有爱在你我心中，凭自信，我哋闯出温那时空。凭合作，岁月编出美梦。I believe love is in our heart.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日情同到风雨幻变，就算分开也愿常在线。人是生于斯，目光消灭，只望永远可见。可知道言值总有终结，回味世俗寻多片段，情愿潇洒挥手用歌送别，他朝偶遇重见。凭着爱，有爱伴你我心中，凭自信，我哋闯出温那时空。凭合作，岁月编出美梦。We believe love is in our heart.从狂想沟至今，欢笑声音在耳间。从沙啦啦至今，给我掌声在心中。从追赶跑跳中，有你知音共轻松。千载不变中，谁分开，有日再见。 佢哋温拿乐队有呢一首作品《由始至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益璇璇仔。最好嘅人生态度就系唔好定义自己，自由自在，随心所活。正所谓心之所想，身之所往。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益璇璇仔。 晨光第一线。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好，今日嘅优惠环节咧，讲下高铁咧就七月接通埋四川啊。咁啊，之前咧，如果跑开川藏线嘅你咧，亦都会知道啦。咁啊，要搭动车咧先去到重庆啊、四川咁样啦。但系高铁咧可以去到四川咧，就亦都增加咗三个站，车程系耐嘅。不过，即系因为咧，你普通搭去四川都一段时间啦。咁中间咧，佢会有啲点会俾你停噶，即系俾你买下嘢咁样， 攞落佢，得几多上翻车，唔等你噶， 系啊， 唔等嘅， 车唔等你噶吓。 有啲大站咧，咩叫大站？譬如去到首先咧，唔知道大家熟唔熟高铁啦？短程咧就系跑晒成个湾区嘅，即系譬如广东啊、东莞啊、肇庆啊、虎门啊等等啦。咁长途咧，其实你系去到北京啊、去到长沙啊咁样， 全部直通啊， 系啦，全部都系直通噶啦。啊，小白，我同你咧未。谂住有机会嘅话，相约一个 weekend 杭州嘛， 杭州嘅感受下气氛咧。 嗰阵时交俾你咯，阿船仔， 好嘛？ 苏杭 嗱，苏州就去唔到嘅，不过咧要去到上海转嘢啦，系啦，上海苏杭啊，杭州可能都要鬓边少少，睇下点样搭架车落去。如果唔系，到时我哋咪揸车咯。会 唔会嗰阵时因为有亚运？有啲改動咧，我特別班咁 樣，可能都會喎。 如果有都幾好喎、 啊。嗱，就係、是、加咗呢幾個站，頭先有講啦，譬如四川啊咁樣，好多朋友其實都中意上到四川，跟住就再入埋藏嘅，即係去埋西藏玩嘅咁樣。因為四川係最接近西藏嘅一個地方嚟。如果你唔直航機飛嘅話，你想去到啲高原少少嘅地方歇一歇。跟住咧，再入去嘅话咧，咁、四川系一个几好嘅落脚点嘅。如果你系有谂过去西藏嘅话，嗰阵时咧，郑秀文未有部《高海拔之恋》嘅、 哦， 其实都系喺四川附近啊、云南啊、香格里拉嗰啲位拍咯。咁、所以如果你话我想接近啲天空或者接近啲四川咁样接近啲西藏，你又可以试下咁样啦。 都几方便、啊。 喂，不过都贵贵地喎啲飞， 大概咧咩价噶？ 喂，如果商务咧搭到去四川要2600蚊啊。 哦。 商务有咩服务咧？全程 WiFi 啦。冷气啦，好似有啲食物可以 WiFi 应唔系 WiFi 就话啫，咁但系冷气唔系全部都有嘅咩？ 有嘅，不过佢再劲啲，因为根据 冻啲嘅， 因为根据国家嘅指引咧，系要保持喺26度嘅。其实依家嘅空调系，如果你翻到去内地啲商场咧、 哦， 你觉得热咧？你覺得熱咧係正常嘅， 係 因為呢個係指引嚟。 咁節約其實係好重要 嘅，啱啊！同埋你諗下一個十幾億人嘅國家，如果大家都唔節約咧，搞唔掂 啊！ 電力超負荷 ，mindset 都啱啊！咁既然你入到商場凍嘅，又加件衫嘅，咁我咪唔好咁凍咯。 係啦，調翻轉頭啊！啲香港嘅商場又真係太凍嘅。 係 啊， 係啊。 俾我講翻個票價先。 好啊，好啊。 2600蚊，2600蚊。咁全程 WiFi 同埋咧，佢有好多唔同嘅充電位俾你可以愛嚟充電。 哦，好正。咁好重要啊呢、這個。 因為普通嘅高鐵位咧係冇得充電嘅，據我所知啊嚇。 哦，咁真係要喎。 呢個巴士要站。 係 啊，普通嘅巴士座位咧。都有充电位， 系啦，咁样咯。 睇嚟小白你成日都系巴士插电嗰啲人嚟嘅， 系啦。加强咗呢个短途服务，因为咧依家高铁嘅需求都系多啊，咁啊，每一日咧会增加182班嘅班次咁样咯。咁啊，希望就互联互通嗰样嘢做得越嚟越好啦。咁啊，依家好多朋友其实翻到内地咧，都唔使喺深圳嗰度再转和谐号啊，翻广州啊，直接喺香港可能西九龙。站嗰度搭翻去广州南啊、广州东啊咁样呢啲地方咯，咁啊嚟紧礼拜六日唔知道有冇机会即系父亲节啦，带埋爸爸翻广州咁样食下嘢。 O K， 小白上广州， 下嘢小白都想上广州。 有冇飞咧？嗬？ 帮你 check 下嘛，转个头 呢啲嗬， 因为都有个小程式系高铁小程式嚟， 系 官方嘅，咁啊有机会再同大家跟进下啦。呢啲翻去内地玩啊， 而家走一转都系2个钟啫嘛，系嘛， 赶唔晒 40分钟，系咯，40分钟，几快？ 对啊， 系啊， 40分钟， 小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因疫情停办近三年的国家事务研习课程，今个月初重启，共23名首长级学员参与，包括通讯事务总监梁仲贤和警务处副处长周一鸣等。团员期间获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王宁贵接见。課程為期七日，學員需先後到訪北京和上海考察，並在國家行政學院研修有關維護國家安全和國家最新政策和發展等內容，當中新設有提高突發事件應對能力等講座主題。希臘當局拘捕九名來自埃及的人，涉嫌組織犯罪行為和非法販運人口，和早前的偷渡船翻沉事故有關。偷渡船在當地星期三早上在伯羅奔尼撒半島西南部皮洛斯鎮附近的地中海海域沉沒，海岸防衛隊等部門參與救援，至今確認最少78人死亡，過百人獲救。有報道指當時大約有400至750人迫在狹窄的船上，當局仍然核實船上人員數目。搜救行動持續，但已經超過24小時找不到其他生還者。傳媒引述政府評估，由於事故現場遠離岸邊，加上水深，當局憂慮再找到幸存者的機會渺茫。遇难者遗体被移送至雅典附近进行 DNA 测试，以确定身份。有幸存者话，偷渡船从埃及出发，曾经在利比亚的港口停留，然后向意大利方向行驶。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视察由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之后，他的车队在回程途中因为枪声而受阻。国际原子能机构发言人说，枪声持续了几分钟，格罗西的车队因而停止前进，但是车队并没有即时危险。俄罗斯传媒引述俄罗斯原子能工业公司负责人报道，是乌克兰向车队开枪，又指事件中没有人受伤，车队已经安全返回由乌军控制的扎波罗热市。格罗西在视察核电站时表示，目前核电站形势严峻，但冷却水充足，国际原子能机构将继续派驻专家进行长期观察。南韩有传媒报道，济州某侨团所在地怀疑是中国秘密警察处。中国驻济州总领事馆回应时批评有关报道毫无事实依据，完全是无中生有，蓄意炒作，所谓秘密警察根本就不存在。总领事馆对此类不实报道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敦促南韩个别媒体基于客观公正立场看待和报道涉华内容，立即停止不负责任的报道，并消除不良影响。中国驻济州总领事馆又指，中国一贯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严格遵守国际法，尊重各国司法主权。多年来，中国公安检察部门和南韩警方、检方建立了密切的沟通渠道，保持高水平的双边合作。中国驻济州总领事馆亦同济州警察厅保持工作联系。日经平均指数报33,329点，跌15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6.89美元，卖出1957.4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2，日元140.22。瑞士法郎0.892，加元1.323，人民币7.123，英镑对美元1.279，欧元对美元1.095，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几阵狂风雷暴。 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天气炎热。雷暴警告日后时间去到朝早十点半。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公主道天桥去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亚皆老街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创资综合对出噶。公主道天桥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亚皆老街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创资综合对出。咁另外啦，联合道去翻黄大仙方向，近住金城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翻去窝打老道啦，近住歌和老街啊。就是联合道去黄大仙方向，近住金城道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翻去窝打老道啦，近住歌和老街。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喺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御豪山庄一段呢就车多，而家龙尾排返去朗平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就喺新墟。咁后少少嗰段元朗公路啦，出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就喺福亨村。咁另外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呢就比较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马场对出。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青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行政大楼对出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就封闭，咁暂时冇车龙啊。咁再重复多次啦，青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行政大楼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封闭，咁暂时就未有车龙噶，经过小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40年军旅史诗，港台电视31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 经历3年艰苦学习，高粱退级成为中尉，而顾一野亦升任为连长。在即将展开的演习入面，这对惺惺相惜的战友竟然发现部队出现训练作假的问题。 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星期六日上午11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31。 咕噜咕噜， 你做乜嘢啊？ 我嗌你啊，你又唔理我。 你净系喺度咕噜咕噜啫。 我系用紧印尼语叫你老师啊，佢哋教我噶。 老师咧系 guru， 学生系 anak sekolah。 想学多啲印尼语嘅话，就要留意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师培 Beautiful Sunday。CIBS 人人广播， 新搞作浪接浪。 点啊？都做完申请啦，仲搞咩啊？好得闲啊？ 系好唔得闲啊！ 因为有全新企划 CIBS EMY 广播青年大舞集。Man, EMY 欢乐今宵啊！ 大叔，嗰、那个系 EYT 啊 ，EMY 即系 Ethnic Minority Youth 少数族裔青年人啊，我都识好多噶、啊。 诶，咁就要鼓励佢哋参加大舞集，成为 CIBS EMY 广播青年啦。 详情即上 CIBS.RTHK.HK 了解更多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 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神光做得到呢，就是试下一起用非惯性手写下你的姓，即是呢譬如你是用开右手的，就用左手写下你的姓啦。 是 个好处是咩呢、欸、 我想睇下欧哥。 我一定写好核突啦。 因为 你个名字够烦啦、啊、你个姓。 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好啊好啊， 我估定冇事。 系咁，既然你哋一定做得到，你哋写先啦、啊。我最后先写得唔得啊？ 系啦，其实点解我哋我啊，譬如都几好咯。譬如嗱，我觉得应该大部分人都系用右手噶啦，系咪？咁对于左手，点解我哋要用左手呢？原来系对我哋右脑咧系有好处嘅。 练习啊，系啊。 右脑系主宰咩噶？ 记忆啊。 哦，唔怪之我冇记忆啦， 唔怪之我记性都差 啦。 我以前咧学柱嘅时候咧。真係有啲好電影劇式嘅練習㗎、 嗯， 左右手都要識揸筷子， 左右開刀，左右開弓， 左右手都要識揸筷子， 係啊，左右手都識揸，識得揸筷子。然後咧，除咗係揸筷子之外咧，仲要咧就係我哋要夾豆嘅， 夾豆 係啊，夾綠豆黃呢一個紅豆嘅。 佢訓練原因係咪因為如果你作為一個廚師咧，有一日譬如你咬柴整親你常用嗰隻手，你另一隻手都要維生咧？ 我 唔知啊，我覺 得我覺得煮嘢嘅時候係會方便啲嘅，係、 啊、 因為如果你話壽司吧嘅話咧，咁有陣時我哋有機會未必兩隻手，可能唔同手要做緊嘅嘢嘅，咁我哋有啲好長嗰啲筷子嘅，咁有陣時就可以更加快咁樣去到即係處理到嗰啲食材啦。 係啊係。 哇咁簡，原來係因為咁，以为系咧，即系咁劲咧，要训练，已经要训练到你嘅右脑添啊！ 写下啦，好唔好啊？大家 好、啊好啊、 即系时间唔多，我写啦。哇，好核突啊！我觉得自己 咁，我又写下先。好彩姓白啫， 好彩我姓孔啫，我仲简单过你啊，小白。 好，写 完啦。嗱，哇，好核突啊，好核突，草书咁样，唔系算书。 诶，嗱，我就咁样、啊，我就睇到啲、啊、直线就唔够直咯。 你 好啊，喂， 哇，呢个蒙字。 睇下啦， 咩啊？草书 都睇到嘅，都睇到嘅。 好难、啊， 因为你个孔字最靓，有冇搞错啊？你本你唔好扮嘢，你本身系咪用左手噶？ 我唔系，我用右手嘅。 哦， 本身写字靓。 孔子嘅传人。嗱，不如咁，今日嘅挑战咧就系、是、你都做得到啊！听众朋友咧、 啊、 可以又用你唔常用嗰只手， 系啦、啊，练下个右边嘅脑袋，令到大家记性就多啲。 成日听人讲重视鞋嘅人先系真正嘅时尚达人，因为鞋始终冇好似衫裤袋咁显眼，但系正正因为鞋冇咁容易引人注目，所以可以显示一个人嘅真性情。想唔想知背后有咩心理学原理？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 世界が憎いほど色づいてくの私だけ 同的情况和鞋款，其实都可以推断出那个人的心理状态。好像他们约会的时候喜欢穿运动鞋的女士属于比较我行我素的类型，知道要行好耐路但是依然会穿高踭鞋的女性就是想表达强烈的女人味。在夏天以外的季节仍然喜欢穿凉鞋的人通常比较无拘无束、爽朗和有自信，喜欢穿靴的男士属于比较深思熟类型，甚至他们所想的事是大多数人都没有想过的。不知道大家觉得准不准呢？不妨试一下留意多些陌生人的鞋，可能就会知道他是什么性格的人来的了。 是 Time May 啊，有呢首作品啊，思考工啊，希望咧有啲轻快嘅调子陪住你今日翻工翻学啦。 晨光警醒，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听众收听晨光第一线。今集晨光警星邀请了香港警务处防止罪案科 Crystal 上来担任嘉宾的。早晨 Crystal。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咁多位听众。 早晨啊 Crystal， 我知道呢最近警务处推出了一个新的网站，关于安全城市香港同埋呢就是安全城市大使计划。你今日可唔可以同我哋大家讲解一下同埋分享一下呢？ 小白梗系冇问题啦。安全城市香港 safecity.hk是警务处的防止罪案科新成立的网上平台，亦都是响应我们香港警队的核心策略方针之一，与社群共同推动警政的新计划。 与社群共同推动警政，是不是即是说所有香港市民都能够共同参与的？ 冇错啊，为了方便市民有系统地去到获取防罪的资讯，同埋进一步加强巩固社区的合作伙伴关系，我哋就成立了这个一站式的平台，俾市民可以更方便快捷地去到获取最新的防罪提示、知识同埋求助方法。咁我哋主要希望社会各界，包括就系教育工作者啦、家长、青少年同埋游客等等咧，都可以透过浏览安全城市香港呢一个网站咧，了解常见嘅罪案同埋相关嘅法例，避免成为受害人又或者系误堕法网嘅。咁我哋希望咧，市民同埋游客啦，可以透过浏览我哋嘅网站，了解多啲预防罪案嘅资讯，同埋咧就系加强保护自己同埋个人财物嘅意识，从而咧去到减少罪案嘅发生嘅。 Hey Crystal 啊，咁新嘅网页咧会有啲乜嘢内容噶？ 网页主要就有几大范畴，包括个人安全、处所保安、教育资源、游客小贴士、防罪资讯的快速连结和其他资讯。 教育资源专区，防罪和教育不知道又有什么关系的呢？ 嗱，為咗協助老師同埋學校啊，能夠更加有系統去到獲取各種防罪資訊，我哋專登咧就設立咗呢一個教育資源專區。專區裏邊咧有各種防罪影片、教育海報同埋簡報等等噶。 咁啊真係啱啊，因為教育咧的而且確係要由細做起噶，將防罪資訊帶到入去校園入邊啦，唔單止可以保護到我哋青少年，以及咧就提早青少年對於咧就係罪案趨勢嘅認知。除咗可以防止青少年誤墮法網，仲可以咧就係幫助鞏固佢哋嘅守法意識噶。教育資源專區咧，我自己就覺得真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啦。喂，係啦 ，Crystal 啊，教育資源裡面有一項咧，好似叫做早會一分鐘。得一分鐘，究竟又可以做到啲乜嘢呢？煮個杯麵都好似唔夠時間喎。 嗱，早會一分鐘咧，係我哋警方希望可以協助學校能夠喺早會咁短嘅時間入邊咧，就用一啲有趣影片啊、輕鬆嘅手法，同學生咧分享防罪內容。 咁啊，唔知道嗰啲內容啊，到底係點樣嘅呢？ 專欄咧會包括啦最新嘅毒品種類、網上求職同埋投資陷阱嘅小貼士等等，希望透過咧唔同嘅途徑，可以鞏固到學生同埋青少年嘅守法意識，防止佢哋誤墮法網，同時咧亦都係加強自我保護嘅能力。 聽落咁都幾好喎！呢個網站咧真係非常非常之全面啊！相信同學仔一定可以咧透過呢一分鐘帶到啲嘢走嘅。係啦 ，Crystal 啊，疫情咧都叫做告一段落啦。我哋而家咧都講 Hello Hong Kong， 香港作為旅客之都，遊客小貼士，唔知道有啲乜嘢可以幫到旅客呢？ 游客小貼士入面的内容非常丰富的，不单止会有旅客预防罪案方面的知识，还有不同的旅游资讯，其中就包括自我保护措施、提防扒手、乘搭的士的锦囊、信誉良好商店、优质旅游服务计划、到量行和领事馆的资讯等等。去旅行啊，就梗系想开开心心噶啦。咁啊，知多啲防罪资讯，香港居民同埋旅客咧，就自然可以更加好咁样保护自己同埋个人财物啦。 有咗你哋呢啲资讯嘅话，相信旅客可以更加开心同埋安心咁畅游香港啦。咦？咁防罪资讯嘅快速连结系唔系指市民可以迅速咁睇到最新嘅防罪资讯噶？ 小白冇錯啊！我哋防止罪案科咧就會同其他嘅政府或者係警隊部門建立聯繫，方便市民咧去到瀏覽唔同部門推出嘅防罪資訊，幫大家咧去到了解最新嘅罪案趨勢。例如啊，反詐騙協調中心嘅防騙資訊、守望者裡面嘅網絡陷阱、同行同心嘅保護兒童專題、毒品嘅禍害等等。 Crystal 啊，我喺网页上面咧又见到两只好可爱嘅公仔，好似之前冇见过噶，唔通系防止罪案嘅吉祥物嚟嘅？ 冇错啊，其实佢哋咧系一女一男嚟噶，分别就叫咧安安同埋全全，佢哋系咪好得意咧？女仔安安咧就攞住咗罪案警报嘅提醒，而男仔全全咧就攞住咗放大镜，等市民咧可以快捷咁样喺网页里面搜寻所需要嘅资讯。佢哋两个个名咧其实都好有意思嘅，寓意咧香港就继续成为世界上其中一个最安全嘅城市。 咁除咗安全城市香港呢个网站之外，今日嘅另一个主题安全城市大使又系啲乜嘢计划嚟噶？ 而家咧科技日新月异，犯罪手法亦都层出不穷。除咗浏览网站，警方都希望大众市民能够喺唔同嘅途径，更加迅速咁样获取最新同埋有效嘅防罪资讯。咁啊，所以啦，防止罪案科咧就喺旧年二月成立咗罪案警报联网 （Crime Alert Network）， 简称 CAN。透过通讯软件 WhatsApp 咧，就向合作伙伴，包括校长、家长、社工同埋唔同規模嘅私人機構，適時咧去到發放唔同嘅防罪資訊，並且鼓勵佢哋咧同親朋戚友同埋同事咧分享嘅。 哇！有咁多合作嘅伙伴，我相信咧預防罪案嘅信息一定可以即時傳播出去啊！ 是啊，为了特别表扬这些不同界别的代表在防止罪案方面的贡献，警务处就在今年5月16号在警察总部举行了安全城市香港网站启动礼暨安全城市大使的委任仪式。当日典礼还委任了47位安全城市大使，他们分别就来自不同的界别，当中包括教育、运输、保安业、商界、专业界别、公共服务业以及咧系同青年有关嘅协会等等。咁啊，当时警务处处长仲颁发咗安全城市大使嘅委任证俾各界嘅代表添。 我知道咧，典礼当日有好多重量级嘅人马到场噶。 是啊，嗱，启动礼嗰日咧，除咗播放生动有趣嘅短片，介绍安全城市香港网站主要嘅内容同埋功能之外咧，我哋仲邀请咗分区灭罪委员会嘅主席、十八区校长会同埋家长教师会联会主席代表，仲有艺人咧做我哋嘅主礼嘉宾，包括石修、袁伟豪同埋蔡思贝，真系星光熠熠啊！ 咁头先提及过嘅安安同埋全全咧？ 哦，嗱，系啊，嗰日咧，袁伟豪、蔡思贝同埋安安全全一齐咧，就演绎咗近期非常之流行嘅演唱会门票诈骗案，同埋声东击西嘅盗窃手法，希望可以提升咧市民嘅警觉性，同埋带出网站嘅资讯。 诶、，Crystal 啊，听讲咧，嗰日除咗安安同埋全全嘅表演之外啦，署长萧 Sir 都有同阿石修先生咧一齐上台互动、哦。咁啊，修哥咧咁啊做过好多嘅警察角色啊，都入型入格嘅。我都想咧喺现场嗰度睇一睇，哇！石修同署长嘅风采啊！ 嗯，当日署长同埋修哥喺台上嘅互动咧，真系好幽默生动噶。署长咧仲话修哥升级咧快过好多警察，因为佢曾经咧喺好短时间之内分别两次饰演两个官阶差好远嘅警官啊！ 哇，原来一哥系咁幽默噶。诶 ，Crystal 话听讲咧，罪案警报联网好实用噶、哦，而家咧已经有好多市民收到你哋嘅防罪信息噶啦，系嘛？ 系啊，嗱，而家联网入边咧，其实已经有超过200万人可以透过即时通讯软件收到警方嘅防罪资讯，例如系骗案，仲有科技罪行等等嘅最新犯案手法，同埋咧就系预防嘅方法。 哇，有成200万人，咁咪真系成三分之一个香港嘅市民。既然警队成立咗咁方便嘅联网，咁我哋作为香港嘅一份子，点都一定要鼎力支持啦，维持治安，确保香港成为世界上其中一个最安全嘅城市。啊，除咗警队嘅努力之外啦，又点少得我哋呢一班热爱香港嘅市民啦？诶 ，Crystal 话，咁安全城市大使又系啲乜嘢职责嚟噶？ 哦，嗱，小白你就問得好啦。安全城市大使計劃咧，係以五個英文字母 S P E E D， 亦即係 speed 咧，去到概括佢任重道遠嘅角色嘅。第一個咧就係 S 啦 ，sharing， 分享預防罪案嘅良好做法。第二個咧係 P， promoting， 推廣預防罪案嘅概念。第三個咧係 E， encouraging， 鼓勵全民參與預防罪案。第四個咧都係 E， establishing。建立预防罪案的文化和观念，最后一个就是 D 了， disseminating， 协助发放预防罪案的资讯给大众市民。 咦，是五个字母加上就是 speed， S-P-E-E-D， 都很好记、哦、相信市民能够更加迅速地去到获取最新和有效的防罪资讯。喂，是啦 ,Crystal 啊，在警报联网里面，我们会收到什么类型的信息？会不会每一天都会收到信息的？ 哦，通常都是啲预防罪案的信息，例如是最新骗案的手法之类，咁我哋都希望就提供多啲 tips 俾市民去到加强大众的防罪意识。我哋会透过 WhatsApp 每个礼拜就定期发放防罪信息俾机构的代表，再由佢哋就发放俾会员又或者其他持份者。如果其他市民想睇到相关嘅资讯咧，都可以上我哋嘅新网站安全城市香港 safecity.hk 浏览噶。 如果我想加入罪案警报联网这个计划，怎样才有机会成为安全城市大使的？ 警队就会继续和更加多的团体机构磋商沟通，希望更加多的机构代表可以加入警报联网。当机构代表加入了我们的罪案警报联网 CAN 之后，就会用 WhatsApp 发放这个防罪信息，同埋履行大使嘅职责，亦即系咧 SPED Speed 啦，就有机会咧就获委任成为安全城市嘅大使。如果咧有任何业界或者系团体嘅代表有兴趣成为安全城市大使咧，都可以联络防止罪案科嘅人员，而佢哋嘅联络方法咧都可以喺 safecity.hk 揾得到噶。 嗯，相信无论市民系唔系大使嘅身份，大家都能够携手合作，共同打击罪行嘅。听紧心机嘅听众，记得浏览 safecity.hk 同身边嘅亲朋好友广传防罪资讯啦。今日好多谢 Crystal 嘅分享，安全城市香港呢个网站咧有好多唔同嘅生活防罪资讯，有时间就要去 safecity.hk 睇下啦。唔该晒 Crystal， 拜拜。 唔该晒李小白，拜拜。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投资 O2O。 早晨，星期五嘅早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啊。道指大升啊，升428点，标普500指数咧升53点啊，纳指咧继续升上去啊，升156点啦，真系进入技术嘅牛市。咁啊，睇贴市啲啦，港股期指咧高水120点啊，希望今日咧继续高开高收。 你好啊，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各位听众，星期五大壮咪环节的时候电话旁边打了给大壮咪。早晨， 早晨小白。 我记得在我自己读书时期，成日都听到有些同学仔很曳的，一朝头早就做漏功课，然后就在那里借些同学的功课参考一下，有些又抄考一下。我不知道司法机构上面会不会出现这些这样的问题呢，即是好像个道理小时偷针大时偷金，放大了件事这样说，不知道会不会出现的呢。 哇，这个题目战战兢兢、 啊、 开头听小白你讲都怀疑啲同学有没有我份、 啊、 不过看看 不会有你份的， 那些年纪好彩好彩怎么都不会的，坐隔离、 嗯、 即是考试就不抄得啦， 那当然 了，那功课都不应该， 不应该、 啊、不过日常生活里面呢，就有些时候就见到有人的介绍信啊，推荐信啊， 嗯 啊，那些啊、学校就诶，点、哎、解啊？佢收几份 reference 嗰啲 letter、嗯 啊、 都写一模一样嘅，系咪其实个学生自己写咗啊？俾翻啲大人物去签咪算咧？ 或者中间就真系改一两只字就算数咧？嗬、 啊，系咯。嗱、啊、不过咧就阿萧伯提及呢个咧，就啱啱出咗新闻啦。咁啊，睇住个电视台咧、嗯啊，日中啊播几次，咁、 嗯、 啊大大个画面影住 close up 系嘛，即系近镜影住啊大法官，咁啊用个字眼咧就话一个叫司法抄袭啊 ，judicial copying 啊，系、哦、哇呢、這个字我都好少听、哦， 系嘅，呢啲一般就坊间咧就系、是、报章啊或者系啲媒体都唔系成日见到嘅、 嗯、 啊，咁啊事源系乜嘢咧？就系、是、有宗案件咧吓。啊就是牽涉嗰啲啊啲藥油啊，咁啊唔知有冇人查過啦呢啲嚇，咁啊就住商標問題咧係有啲爭拗啦，咁啊打打打咁一方咧就勝訴啦，咁咁啊敗方咧就上訴啊，咁啊揸住個理由係乜嘢咧嚇，就話誒咁啊嘅理由一咧就話咧主審法官嘅判詞裏邊咧98%咧就係抄自咧呢個胜方个大律师个陈词个资深大律师， 哦，有啲咁嘅事啊！ 咁 啊，作为普通市民，我就咁睇嘅时候咧，我觉得会唔会系引用而多啲，唔系抄袭咧？嗬？ 嗱，呢样咧就其实嗱，呢啲行家咧，当然议论纷纷啦，见到嗰、那个上诉庭嘅判词出咗啦，同埋睇到啲媒体咁报， 嗯， 其实咧，如果睇翻个判词咧，就写出嚟咧，即系有根有据的这些分析、 啊、 但是始终你媒体出来呢一般大众市民听到、啊、听众听到说、抄袭这两个字就以为好像很不当的样子、 嗯、 当然是、上诉庭都 有意见、啊、就是非议的、就是、做法、嗯、但是也都不是去到个程度，我个人、啊、就是很谦卑的见解，就是说好像市民争相讲话，哇，做乜抄咁嘅样？正式嚟讲，一种审讯咧，一个诉讼咧，就有三个方面啦，吓，原诉人啦、被告人啦、两方啦，吓，咁然后跟住咧就法官就系中立嘅， 嗱， 亦都独立嘅，咁啊去自己思考啦，咁样。咁有时打官司，梗系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啦，吓，咁啊各自表述好啦，吓，咁啊判词咧，咁应该就系、是。法官啱先讲咗啦，吓独立啊，亦都吓思考咁啊，样做分析啦、理解啊，然之后作出个裁决咁啊样。但系当你写个书面判词出嚟咧，啊好多时候就要引述啊，真系啊嗱，嗰件事系点嘅咁，嗰件事系点咧，一定系唔系话所有嘢都有争议噶嘛、 嗯、 啊。 唔會話誒，從來都冇一隻藥有咩冇嘅，有跟住有即係大家冇爭議，真係有呢隻嘢拎出嚟賣，真係有咁嘅商標，咁呢啲係冇爭議事件，佢會列出嚟啦。咁、然之後，哦，阿公又點講啊？咁又可以列出嚟，阿婆又點講咁啊？咁而且為求唔好錯咧，通常都係所謂原汁原味啊，即係照樣 call 翻出嚟，引述翻出嚟啦。 係咯，咁所以我就話啊，如果佢個判詞入邊係跟翻嗰個結案陳詞或者整個官司入邊嘅呢啲情況，咁佢引述佢有好多引述嘅，咁又唔係抄襲嚟嘅喎。 概念上其實冇錯咯，有時候嗰啲所謂刑事官司啊，嗰啲法官引導陪審團都會話：嗱，你又唔好，如果聽咗外事實嘅意見咧，你就唔好跟，除非你同意嘅啫咁樣。咁、類似嘅概念就係話：咦，咁啊，法官如果係認同啊某一方嘅某一樣嘅判詞，佢係絕對可以去照樣誒咁判嘅。咁樣裁定咁樣嚇。當然咧，亦都牽涉一個就表達方式啦。咁啱先我哋提到就即係話啊，如果係控辯雙方有啲不爭嘅事實，咁可以列出嚟啦。咁如果控辯雙方各自有佢哋嘅論據，又可以列出嚟啦。咁樣，咁啊仲有啲法律喎。咁啲法律嘅嘢，咁啊大家都係嗰套噶嘛。引經據典都係話以前某某嘅案件、重大案件裏面啲判詞。咁之前嘅大法官曾經講過這樣那樣嘅説話咁。其實都係原原本本咧。你見引述翻出嚟， 可能我又愚昧啦。好彩我唔係進身法律界，如果唔係，我估我都有99%係抄噶啦。誒，唔係抄，係引述。 啊，咁講咧，因為有時候見啲案件啊，即係一打十嗰啲咧，啊，即係我哋做主控，然後有十名大律師做辯方咁嘅樣啊。根本上咧，嗰啲案嘅法律咧，啲原則啊，或者係最新近嘅決定咧。大家都係揾到嗰套出嚟㗎啦，咁、所以你睇完第一位大律師嗰份咧，再睇二三四五六睇落去咧，即係睇下都發覺哇，真係都好接近。咁啊，相信佢哋就唔係互相比對啊，而係真係大家都係嚟自嗰套㗎嘛。 嗯，啱。 咁所以接近一樣嘢咧就唔出奇嘅嚇。 嗯， 姑勿論點咧，我哋同啲行家傾開一個睇法就係咧，佢呢啲唔係秘密去抄㗎嘛。 嗯。 你平時你話去考試做功課咧，就係、是、偷雞咁，即係叫做逐啲講博個先生或者改卷嗰人唔知啫嚇。咁、但係而家呢啲嘅層次咧，其實譬如當元素嗰邊咁嘅樣，嗰、那個層次嘅被告嗰邊都有曬噶嘛。 嗯， 所以其實你冇唔係匿埋係抄嘅、哦、如果你真係叫抄嘅話，大家都知噶嘛。 係咁啊，公開啊，即係好似 sample 咁樣，咁大家個 sample 係咁，咁我都係咁樣用噶啦。 咁當亦都你睇翻上訴庭嘅判詞咧，都有啲啲嚇啲啲，當然佢哋未必有心啦。幽默咧就係話喂，近期呢啲科技發展咧啊，令到即係尷尬地咧係有啲嘢會出現嘅啊，即係我諗啲中學生、小學生都識嘅所謂 cut and paste 咧啊，既然咁方便啊，而家出咗呢啲所謂 word processor 啊，啲文字處理器啊， 遲啲仲多啲挑戰添啊！我諗法律界要面對埋呢個人工智能 AI 嘅人工智能咁、即係有冇話唔俾咁用嘅咁樣就當然啦。你話修飾得即係其實以前有啲人真係抄嗰啲咧佢只不過係將裏邊啲內容啊，又即係改頭換面咁樣。 係啊係啊。 嗱，譬如呢種咁啱啊商標，但係啲類似嘅啊呢啲咁嘅嘢，就譬如版權啦、copyright， 可能真係要逐字逐句啊。 嗯。 電影啊，亦都逐段去睇，即係究竟係咪抄啦？啲題材、素材、啲文學嘢啊。 嗯。 咁係唔係佢改頭換面，你就話佢冇事咧？咁嘅樣嚇。 嗯。 咁所以呢啲咧就係我其實意思就係話咧，係佢唔係。即係當然上訴庭係有個批判落咗嚟啦嚇，話、去到98%原本判落去咧，就真係可能係有點難過係嘛？ 係 咁但係咧亦都市民唔好誤會咧，唔係真係一個大抄襲嚟嘅，而係嗰個咁嘅判詞咧，係基本上都係。有很多地方都是引述 的，所以就我們一般普羅大眾都要明白在司法程序上面，無論是法官的判詞、律師見過陳詞和我們坊間所說的二次創作呢，其實是兩樣東西 來的，兩樣東西來的、講到判詞呢，有些、不知道算不算得意的東西、很多年前呢就有一宗在裁判處的案件呢、判了出來啦，這樣咁啊，點判法咧？就因為兩邊咧都用咗專家嘅， 咁嗰宗案件有啲係啲講緊啲股市嗰啲嘢，上上落落嗰啲咧，咁控方就話做事咁樣嚇，咁啊揾個專家出嚟講啦嚇。你知嗰啲咩有陰陽燭啊，有咩高高低低幾多日幾多線啊咁嗰啲，咁好多理論啊嘛， 好踢啲嘅， 係啦，好踢啲。咁如果你成日都坐喺個熒光幕前面上上落落嗰啲叔叔嬸嬸咧，就可能好熟啦。咁如果你唔係嘅，咁就要慢慢去理解啦。咁辯方咧亦都不甘示弱咧，揾另外一個專家出嚟啦。咁就唔係嘅，冇做事嘅，正常嘅，又講一大番説話。咁到最後咧，個法官就話：哦，咁啊，我接納辯方嗰個專家，所以就放咗個被告。咁跟住控方就不滿喎，就要求咧係俾多啲理由出嚟。咩叫俾多啲理由呢？得個支持咧，或者就香港咧，即係審刑事案係三級噶嘛。最頂級就係高等法院咧，咁陪審團啊幾比幾咪判出嚟咯。唔使俾理由嘅。但如果你係中級咧，區域法院咧，佢就要俾全面嘅理由嘅。個full reasons 都冇得補飛嘅啦，講得俗啲。咁但係裁判處可能因為案件多啊，相對嗰個嚴重性輕微啲咧，佢係容許佢哋所謂俾個 brief reason 即係簡單嘅理由的。所以好多時咧，就聽啲判詞咧，裁判官就會話我俾一個以下係簡單嘅理由咁樣。 哦，咁樣。 咁控方收到喂簡單理由唔得喎，我哋想要個 detail reason， 即係詳細嘅理由。咁但等極都冇喎，等極都冇咧，於是就嗰邊有啲不滿啦嚇，就寫信就喂嗱，你再唔俾嘅話咧，我哋就會用上訴啦。上訴有一個方式叫案件程序叫 case stated 而且提過就係某首名曲叫 My Way 嘅，裏邊一句就係 I stay my case 咁就要逼個官咧就叫做 stay 佢嘅 case 結果點咧？結果原來嗰個暫委法官咧本身就大律師嚟嘅，唔做，唔知咪咁啱約滿定點啊？總之就冇做。 哦，咁樣。 冇做啊！拎咗上去上訴嘅時候咧，咁啊呢個即係。甩咗嘅脱咗罪嘅辯方嗰边就话：，唔使搞啦，嗱官都冇做落咁嘅样。咁控方呢边就咁唔得，喂点得噶？因为官走咗咁，咁咧上边嘅大法官就话：，咦，我哋而家有录音系统噶嘛，全部录低晒噶嘛，而且佢系执业大律师，咁只要我哋因为司法嘅公义咧，就只要首席大法官就聘任翻佢做暂委。咁啊，翻到嚟處理埋呢個咁嘅上訴咯，咁啊叫寫翻個判詞咯，咁都係一個方法啦，係咪？係。 咁啊， 不過原來咁樣一做咧，個大律師話：哦，大律師都唔做，走埋。 原來可以咁樣㗎？ 唔知咪叫可以咁樣，件事就係咁樣發生咗。 所以話咧，每一日咧都有啲好奇怪嘅事情咧，發生喺任何地方嘅。 呢啲係好耐好耐以前嘅事，前朝嘅事啦，最起碼呢當時各位控方嘅資深大律師都去咗彩虹橋係咪？ 哦，咁樣咁就冇辦法。 好耐好耐嘅事嚟啦。 係啦，咁都有趣啊！咁啊，睇下會唔會今個星期嚟緊嘅時候又有啲特別嘅事件，下次咧大狀乜又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啦。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拜拜。 好，唔該曬，小白，拜拜。 最近成日都讲 AI， 咁究竟 AI 同环保可唔可以结合？原来系真系得噶！最近有间公司就有一个产品，就系 AI 自动分类回收机。这个回收机入面装有镜头，透过 AI 机器视觉技术去识别唔同嘅回收物，包括咗就系有塑胶啦、金属、纸同埋垃圾，再透过机械转盘将回收物送到去指定嘅回收桶入面。而目前 AI 的识别准确度已经达到 95%， 而这一部回收机入面的深度和重量传感器是可以帮助识别到有残余物品的胶樽，然后再将它分为垃圾定是确保可以回收物品的状况。而为什么会有这一部 AI 自动分类回收机出现呢？这一间公司注意到香港越来越多人都会进行回收的工作，不过处理的状况就比较差了。 就以胶樽为例，入面除了混杂了垃圾之外，胶樽有阵时都会残留一些饮品，甚至有发毛的情况出现，大大影响了回收商去处理。咁所以而家有咗呢一个 AI 自动分类回收机，咁就希望可以减低个成本，唔使人手逐个逐个睇，而係可以用 AI 嚟到去帮手分类，希望可以更有效咁样处理废物。AI 越嚟越发达嘅时候都帮到我哋人类好多㗎。不过无论点都好，源头减废都系最重要。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Vicky 泳儿。 1872388，今日1872388咧，就希望大家打电话上嚟咧，就预约一阵间嘅晨果 morning call， 啱嘛？ 咁啊，即时登记噶啦，即时登记，即时谂埋只歌仔之后，嗱，今日我帮你谂埋啲歌啦， 好。 不如郭富城嘅强啊，好唔好啊？ 因为送俾爸爸，因为父亲节快乐咁啊，小白都父亲节快乐，天下嘅父亲都父亲节快乐， 大家嘅父亲节都快乐。咁你真系可以分享一下啊！我同我爸爸有啲乜嘢诶开心嘅事情啊？你有啲咩感激爸爸嘅说话？ 冇错， 都可以透过咧我哋晨哥 morning call 转头咧。表扬你嘅爸爸， 睇下啲爸爸会唔会打电话嚟咧？ 会啊， 想感激翻个仔咁样， 都要嘅，系啊，都得噶。可能觉得个仔好孝顺啊，哎呀，我系爸爸啊，佢其实个仔都好孝顺啊。佢原来佢喺个心目入边，日日都系父亲节，我做个阿 爸都感觉到啊。 系啊，其实都好乖嘅。咁啊，1872388，等你打电话嚟咯噃。 晨光追踪三十一。 晨光追踪31啊，咁星期五嘅时候咧，电话旁边都有阿畅喺度。喂，阿畅喺咪度？ 喂，喺度啊，小白，早晨，早晨各位， 早晨啊！星期五嘅时间咧，唔知道夜晚有啲咩电视节目可以啱我哋嘅听众啊，变成观众咧？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一个新节目先啊，港台电视32台，逢星期五嘅晚上9:30咧，都有一个全新嘅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非凡香港》啊。咁啊，呢个《非凡香港》咧，同大家紧贴下最新嘅香港动态发展啦，介绍下香港嗰啲国际性嘅会议同埋展览。咁啊，亦都会咧同大家睇下嗰啲传统同埋流行文化艺术，亦都会了解下创新科技等等。咁啊，当然同大家讲饮讲食，睇下香港有啲咩最新嘅好嘢食啦。咁啊，我哋呢一集咧，首先同大家介绍几个议题嘅。第一样嘢咧，就叫做超声波解冻食物嘅方法啦，即系大家咧好多时咧，即系煎扒食下咧啲急冻嘢咧，拎出嚟解冻日， 系或者微波炉解冻咯。 冇錯啦，咁但係有冇聽過用超聲波解凍？ 我有啊，我啱啱有聽過，但係係咪即係我對住塊，譬如塊扒咁樣， 係 要溶雪嘅，我對住佢嗌溶雪，溶雪， 或者唱山歌咁樣。 係啊，係 啦，咁呢個高科技嚟嘅，高科技到點咧？高科技到攞獎嘅，攞國際上面攞咗好多獎嘅。咁啊，今集咧就節目就請嚟生產力谷嘅代表咧，介紹下佢哋呢個最新嘅得獎發明。咁啊，大家想知道可以睇下啦。 哦，喂，得獎發明唔使練內功都可以用呢個聲波解雪解雪。 冇錯，大家開下眼界。 好， 咁啊，節目咧亦都會另外同大家講個新嘅科技，我好有興趣嘅，叫做智能布料，即係。布料即系做衫， 咁多拉门嘅系点一啲嘢？ 系啦，等嗰啲啊嘛。咁佢话呢种智能布料咧，话咧就可以挥一挥手啊，件衫可以转颜色。 咁犀利？ 系啦，即系真嘅变色龙啦，即系根据你嘅动作咧，就可以件衫变出千变万化嘅。 会唔会变咗国王的新衣噶？ 咁啊，我唔知道啦。 咁啊，要睇啦， 要睇啦。咁啊，究竟系咩一回事？咁啊，另外啦，咁啊，端午节啊就快到啊嘛。咁啊，主持人咧会带一位法国嘅留学生啊，挑战下包粽。咁啊，睇下佢哋究竟成唔成功，有几好玩啊！咁啊，想知道嘅朋友记得今晚32台啊，9:30夜晚非凡香港啊。 系咁啊，32台就系呢个节目啦。31台又有咩节目咧？ 31台咧，咁啊，今晚10:30繼續帶俾大家風情中國，咁啊，認識一下我哋中國裏面嗰啲少數民族，睇下佢哋嗰啲獨特嘅文化啦。咁啊，今集咧首先會帶大家睇下一個驚族人啊。咁啊，驚族人咧，佢哋嘅一個傳統捕魚嘅民族嚟嘅。咁啊，我哋會咧透過佢哋一個節日叫做蝦節，哈哈笑嗰個蝦喎，蝦節。咁啊，睇下佢哋咧有一個唱歌，即係唱傳統歌曲，佢哋叫唱蝦。咁啊，另外咧即係。亦都會佢哋用佢哋嘅獨特嘅一個傳統嘅樂器啦，咁去演奏嘅，咁啊睇下咧佢哋呢一個過節係點樣啦，亦都會跟佢哋出海去到捉魚，睇下佢哋嘅真實生活嘅一面嘅。 哦，佢哋個蝦節唱歌唔係我哋融雪㗎係嘛？ 应该唔系，亦都应该唔系唱俾虾听嘅，应该系开心啦虾。 系系，咁另外咧，另外广西系嘛？ 系啦，另外广西咧，去到呢个甘肃大瑶山啊，认识下嗰啲瑶族人。咁啊，佢哋世世代代都住喺座山嗰度噶啦。咁啊，今集咧会同佢透过佢哋嘅医药嘅文化啦，佢哋一个叫做界道界嘅习俗，同埋咧认识下一个民间乐器叫做黄鹂鼓啊。咁啊，从多方面去认识下呢个瑶族人嘅生活同埋宗教信仰咁话嘅。 哦，咁我都要学下呢、這、一个，即系而家好多内地人嚟香港咧，又话喺我哋啲街道嗰度咪影相嘅。 嗯嗯， 我都要学下佢哋呢个咩黄鹂鼓系嘛？我去黄鹂涌嗰度用呢个黄鹂鼓打卡。 你睇下佢哋系咪真系同一样嘢嚟喎？即系唔知系咪同黄鹂涌有关 系？系唔理噶啦，总之打个卡就赢噶啦。 OK 好，咁跟住仲有咩节目？系咪另外嗰两日噶？十八号 系啦，冇错啦。咁啊，去到星期日嘅晚上啦，八点半啦，继续有呢个讲乐讲乐。咁啊，今集嘅主角咧就系唱作女歌手王然啊。咁啊，王然咧，大家一向都俾到即系俾大家有一个文青歌手嘅印象啊。咁但系其实佢近年咧即系做咗好多唔同嘅发展嘅，咁佢啲歌曲有好多唔同。风格之外咧，佢即将咧就会同呢个香港中乐团啊合办音乐会咁话。咁、今集节目咧，佢率先啊带咗嗰啲中乐团嘅乐手上嚟咧，演出咗其中一首嘅作品。咁另外佢当然咧，佢亦都会分享一下佢嘅近况啊，讲下佢有啲最近嘅发展动向等等。咁即系王然嘅 fans 记得留意礼拜日噶八点半夜晚讲乐讲乐啊。 系唔系王然嘅 fans 都一样要留意住啊？因为即系有埋中乐团嘅乐手喺度咧，相当厉害啊吓。咁、大家留意住港台电视31同埋港台电视32啦。吴家昌，拜拜，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点先为之一个 good morning？ 就系朝头早咧齐晒咁多份报纸，可以咧俾我拣选今日咧做节目嘅题目，仲要有一杯咧香浓嘅咖啡，咁就系啊属于自己一个 good morning 啦。 将近九点半啊，报下时温湿先。依家咧28度，气温相对湿度87%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0:3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沙田威尔斯医院为一名早产婴儿输注强心药物期间冇开启输注管的活塞，婴儿其后死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深切治疗专科医生李慧全表示，现时不清楚事件发生的过程，但一般来讲，开始输注液体时都要监测情况，了解血压和心跳，亦要了解仪器有没有问题，或者有没有警报响起等。他说开启活塞属简单的程序，由一名护士已经可以处理。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表示，这种不幸事故对家长来讲是难以接受。至于是否涉及人手不足，他认为病房工作忙，人手紧张，但每名护士在工作时都要面对病人，应该做足程序，不能够分心。海关和渔护处打击濒危物种走私活动，共检获大约5.3吨怀疑濒危物种，估计市值大约2200万。当局上月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联合行动，海关和渔护处稍后开记者会交代行动详情。因为疫情停办近3年的国家事务研习课程，今个月初重启，共23名首长级学员参与，包括通讯事务总监梁仲贤和警务处副处长周一鸣等。团员期间获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王宁贵接见。課程為期7日，學員需先後到訪北京和上海考察，並在國家行政學院研修有關維護國家安全和國家最新政策和發展等內容，當中新設有提高突發事件應對能力等講座主題。 欧盟产业政策执委布莱顿话，部分成员国禁止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和中兴进入 5G 电信网络，属于合理决定，符合欧盟内部的 5G 指导方针。布莱顿话，到目前为止有10个欧盟国家按指导方针限制或者阻止高风险供应商进入 5G 网络，但数目太少，暴露欧盟对有关供应商的重大依赖性和严重脆弱性，构成重大集体安全风险，呼吁其他成员国效法这十个国家。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早前表示，欧洲的国家和美国口口声声指华为存在安全风险，却拿不出任何证据，实属典型的有罪推定，强调华为在欧洲营运多年，不单止从未危害欧洲国家安全，而且有力促进欧洲电信领域发展，创造可观经济社会效益，敦促欧方言行一致，避免泛政治化、泛安全化，并作出符合经济理性和自身利益的决策。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几阵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天气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十点半。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896点，升70点，成交金额8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57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91点，升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6.4升4，阿里巴巴89.95升9.5。美团138.8升6，友邦保险81.3跌1毫，比亚迪股份270.4升8，李宁49.9升6.06，快手60.8跌3.5，安踏体育90.7升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3，日元140.05，瑞士法郎0.892。加元1.323，人民币7.133，英镑对美元1.278，欧元对美元1.094，欧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日经平均指数报33236点，跌249点。港金报18250蚊，升2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8.49美元，卖出195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近住通州街公园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喺葵涌道近住美孚桥面。另外，在大老山公路去回马鞍山方向，近住沙田海悦酒店，较早前都曾经有意外，咁已经清咗场，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跟进翻，较早前喺公主道天桥去翻沙田方向，近住亚街老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而家车龙排喺创知中学。仲有较早前联合道去黄大仙近住金城道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呢边交通回复正常。睇返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快线去跑马地北角方向而家龙尾就喺华润大厦告示。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红磡警署，七咸道北过海就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

好，同大家睇睇天气先啊，因为咧有一个新蛋出嚟噶啦，就系咧呢一个啊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啊吓，依家27度气温，相对湿度咧88%。今日天气预测点睇啊？大致多云啊，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雨势咧有时颇大啊，气温咧大概29度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啦，离岸咧就风势间中清劲嘅。展望啦，明日咧初时风势雨势都比较大一啲。喂，礼拜日点睇啊？咁啊好啲，天气炎热咁啊，睇下个父亲节大家点样度过啦噃。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梁太， 早晨啊，早晨，我翻咗个收音机噶啦，我听唔到收音 机，叻啊，呢啲唔使特别讲啊，都搞掂晒啦，唉，唔使我哋担心啊，即系一位醒目嘅朋友啊吓，咁啊今日啊父亲节，咁我头先都讲啦，父亲节有啲咩想同我哋讲，我知道你都有好多作为爸爸身份嘅男士喺附近噶吓，边几位咧？ 系啊，嗱，我祝。我两个女婿呢就父亲节开开心心食一餐啦，同埋我老公啦，咁佢都唔係好注重呢个嘅，总之、 你老公内敛啫，呢个咪优点囉。 係呀我知道。 哎，你又係收埋嘅佢啲优点。 係呀收埋佢。唔几十岁人唔好咁张扬啦。 喂，梁太咁样呀、啊。几廿岁咧就唔好谂住唔张扬，几廿岁咧就更加咧要多啲得闲赞下佢，开声赞咧同嗰种心入边，哎得噶啦，知噶啦，其实系两种快乐嚟噶，耐唔耐咧开声赞下佢咧，话俾你听佢都会面红噶。 知道，我会赞下佢噶啦。 系， 你谂住点赞啊？我帮你预习一下先，点赞好啊，梁太吓。 咁咪多谢佢几十年嚟照顾我哋啦，我哋两个女长大成人，揀到两个几好嘅女婿啦。 哦，几好，好好啊，好好嘅女婿，唔系几好。 我听你把声就知你有福气啊，梁太。 系啦， 系啊，多谢。咁我两个女婿都系有小朋友啦，咁啊祝佢哋开开心心啦。佢个名叫做阿 Jimmy 女婿啦，同埋阿展鹏女婿啦。 展鹏都是你女婿啊，咁叻啊！梁太好嘢喎、啊， 梗系啦，梁太 系啊，所有叫做展鹏嘅都属于我女婿啦 吓。哇，梁太啲野性开始出嚟啦， 开心 啊！系啊，我哋都可以讲下少嘅。 咁梗系啦， 咁梗系要啦。 我本身个人啊最中意讲少啊，你知唔知道？大家开开心心就一日啦，做人好简单系咪啊？梁太 系啦，富富碌碌又过一世啊！ 系啦，哎，我中意你，我中意你啊！喂，梁太， 唔好阻大家啦。 你讲完我未问完啊。喂，除了父亲节咧，同你老公庆祝父亲节啦，咁有冇话生日佢几多月啊？结婚周年嗰啲啊，你会唔会得闲又同佢即系谂多啲计啊？唔好净系要男士谂啊！即系我作为爸爸，作为老公，我都会讲呢句，唔好净系谂住男人谂晒呢啲先得噶。 唔系嘅，咁我做人冇乜所谓嘅，咁我老公结婚周年嗰啲，佢冚唪唥唔记得噶啦，因为佢成日 记得 嘅人。咁我唔记得噶啦，佢自己生日就喺二月份嘅，但系嗰啲细路。啲細路咧都會為佢慶祝嘅， 係咁辛苦捱大啲細路仔咁 啊！ 依家兩個 好感恩嘅，好感恩佢都對屋企都幾負責咯，都幾好咯。 你有冇拖住手仔㗎？依家 要拖住啊！如果而家冇有冇啊？ 我哋呢一代咧唔兴拖手。 哎呀，不如由今日开始啦， 兴揽住你嗰代，唔兴拖住，兴揽住系嘛？ 好，多谢你。 哎，如果含蓄少少嘅阿梁太咁啊，你不如翘住佢只手行街啊！ 啊，都好恩爱喎，咁样 翘住都好恩爱嘅。今日落雨啊吓，嗱落雨嗱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又喺度啦。咁啊落雨嘅时候咧，你就翘住佢就担把大啲嘅啫。 知道，我会做。 好，今日父亲节，你哋食饭食得开心啲咯。 好，多谢你， 拜拜， 多谢你电话，拜拜。 水跨多少个山，漫漫长路如海。 真正力到心里精彩，需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从此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如拜倒再争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需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从此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如拜倒再争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曾垂头仍抬头有志，再战再创这新意义，无望似苦那从前留下句子，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如拜倒再争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 祝天下父亲父亲节快乐啊， 多谢 郭富城都系父亲嚟啊，我祝啊小白好似郭富城咁靓仔， 哇不得了啊， 系啊真系好型，嗰日喺马场见到佢啊， 系啊 唔讲得笑啊， 咁又开心咧，都系佢又 人生胜利组， 呢啲咪就系咁咯， 人生胜利组 啊开心，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父親節唔使自己煮啦， 父親節唔使自己煮，但係你突然間講啊，即係我哋又聽阿 Aaron 郭富城嗰啲強啦，又諗翻佢嗰個造型啊，拉頭馬嘅造型嘅時候咧，係啦，我都不禁咧就突然間諗翻起，不如咧都可以食翻啲金黃色嘅食品。 我以為你都係食翻阿天王最中意食嘅打邊爐，咁啊最紅， 都 OK 喎，其實 阿天王打邊爐打得咁靚仔， 打邊爐啊梗係開心啦。咁但係除咗打邊爐之外咧，其實可以整下一個叫做咸蛋黄煎鸡翼，咸蛋黄咧好奇怪嘅，唔知点解煎乜嘢咧都好食嘅，吓，即系特别好似我如果中意咸蛋黄味道嘅人啦。好，咁啊今日呢一个嘅咸蛋黄煎鸡准备咧就非常之简单嘅啫，咁啊我会用鸡中翼去先整嘅，咁啊鸡中翼咧咁啊买啲冰鲜嘅其实都得噶啦，咁样，跟住你准备咗之后就溶雪啦，亦都要将呢一个嘅鸡翼咧，我哋先搵支叉，搵只叉。一隻叉咧就喺個雞中翼嗰啲中間嘅位置就吉吉吉吉吉吉啲窿先，咁一睇咧就知道可以一陣醃味嘅時間咧就可以醃得好啲啦。咁你可以準備定啲鹽啦、少少酒啦、生抽啦、蠔油啦，同埋黑胡椒。 咁啊捞捞佢，咁啊一次过咧就喺呢一个嘅鸡翼嗰度咧就搞，咁啊捞匀佢，好啦。当你以上嘅材料都准备咗之后咧，咁啊捞匀咗咯，大概咧就腌佢半个钟，腌咧就唔使腌好耐嘅。如果唔系，阵间我都惊你太咸。好啦，半个钟之后咧，咁啊捞完噶咯，咁呢个时候你就可以准备啲咸蛋黄啦。咸蛋黄咁即系你要买咩啊？ 咸蛋， 冇错啦。 我差啲讲咗鸭蛋咧， 系几惊你答错， 好多咸蛋都鸭蛋， 系啦，都系鸭蛋做嘅，皮蛋都系。好啦，咁你就准备咗呢个咸蛋黄，咁你就攞个咸蛋黄出嚟，咁你大概预三粒或者我咧，我中意四粒咸蛋黄。 哇，好咸啊！ 俾营养师听到咧，又话我噶啦，唔好理住。好呢 part 佢唔听嘅，或者叫佢瞄咗声先。好啦，咁跟住咧，你就准备定嗰啲咸蛋黄咧，就用支叉仔就研碎佢。 哦， 研咗佢，即系佢揿到佢扁晒啊。跟住都准备嗰啲，譬如生粉、鹰粟粉嗰啲咧，咁攞个鸡翼咧先染晒啲粉先。染晒啲粉之后咧，你就可以放落呢一个 pan 嗰度煎啦。煎雞翼啦，好啦，当你煎緊雞翼嘅时候呢，煎大概七八分钟呢，咁你见到其实都已经开始啲雞翼成型㗎喇喎，咁亦都出现咗啲金黄色，即係差唔多得啦。喺呢个时候就重要嘅步骤就嚟啦，你可以先将啲雞翼呢就攞返上嚟先，如果你得一个 pan 嘅话攞返上嚟先，跟住你呢就喺个 pan 嗰度就加少少油啦，然后就落呢一个嘅咸蛋。头先已经研碎咗嘅咸蛋，咁放落去呢一个嘅 pan 上面就煎煎佢。咁又攞个镬咧就捞捞佢，咁啊变咗有少少咧咸蛋浆嘅感觉。当啲咸蛋咧开始出泡泡啦，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咁样，咁你就可以将呢个鸡翼咧就放喺呢个咸蛋浆上边，再去到一齐煎下佢。反下佢，咁到你食嘅时间咧，就好似出边街食到嗰啲咧，好有沙沙口感嘅咸蛋黄煎鸡翼啦。咦，你冇食过咩？ 我冇啊，我就食过芝士咯。 搞错，咸蛋黄鸡翼咁好食，你都冇食过。 自己学下嚟煮啦， 系咯，学咗噶啦，当你我星期一要食。 你得噶，你俾心机啊，加油！ 我睇下我爹哋整俾我爹哋睇下佢有冇 咁衰，父亲节仲要爸爸煮嘢， 系我整俾佢食。 哦 ，OK OK。 我的享乐时代。 最近咧有啲拍摄啦，咁就要我去一个魔术学校度。咁我又唔系表我系 Magic Moment 系啦，咁又唔系需要我啊，唔系佢系需要我变魔术嘅。咁但系咧个学校入边、就是、 你变咩啊？变走自己仔，喂我走先啊咁样。 嗰啲我就唔识啦。 嗰啲系咩？系啦，只手指公甩出嚟 甩出嚟嗰啲咧。 我呢或者 系啦，叻啦叻啦叻！哎呀，几识做节目啊？ 点样变只手指出嚟咧？ 个口讲嗰啲同做嗰啲嘢唔同，几有趣啦、啊！点啊点啊吓？ 咁就最尾发现咧，其实魔术又冇我想象中谂到咁复杂、尤其是如果你有道具嘅帮助， 咁梗系啦，要有道具啦。 系啦， 正所谓咩无毡无线，神仙都难变啦、 啊。不过咧，题外话，我最近咧其实都好中意网上边睇嗰啲魔术啊。咁有啲咧，譬如我攞住条橡筋，点样将条橡筋就直接，即譬如船仔攞只手指出嚟，跟住我呢条橡筋一发落去咧，嗰条橡筋咧唔知点解会去咗船仔，即系好多呢啲咁样嘅魔术啊、哦。其实咧都系同嗰啲手法系有关嘅， 系手法同埋一啲其实系我觉得系视觉嘅错觉， 视觉系啦错觉，即系譬如你点样可以将个。普通飲水嘅玻璃杯，咁點樣可以將個一蚊銀就直接放入個玻璃杯入面呢，砰一聲，咁原來都係視覺嘅錯覺，去到即係可以做出嚟嘅。 係，同埋我係好細個嘅時候呢，細個咪有嗰啲暑期班上嘅，咁、我就好興奮特登去上呢個魔術堂嘅。 哦，係咩？ 係啦， 你細個已經好鍾意魔術㗎。 其實係純粹你覺得好神奇。 你覺得想呃人定還是 想 懶叻呢？ 係啦，兩樣都有啦，當然。係啦，咁兩樣都有。咁但係一開始我就要，我覺得最複雜反而係pair 牌啊，即係好似睇落好簡單，但係佢個手法你要練好多次。 最難嘅，我聽過一啲魔術師朋友講咧，佢話近身嘅魔術係好難， 係啦， 因為你嘅手要好快， 好快， 係啊係啊。而家近代都見好多嗰啲魔術師，真係相當街頭魔術師啊， 係啊， 咩伸隻手入去攞個漢堡包嗰啲，哇！嗰排你記唔記得啊？ 我記得， 好犀利嗰排睇到。 我人生訪問過一個魔術師就係、是、Zero， 眼瓊瓊啊，真係睇到。 但 Zero 如果唔知去咗邊度， 可能揾夠 翻去日本係咪想 講？可能揾夠。 系啊， 我记得嗰阵时访问呢个掹汉堡包出嚟呢个魔术师啊，你应该知啊，呢个日籍嘅魔术师都好出名噶，咁样你唔知啊？年代真系唔同啦， 年代唔同 系啊。总之咧，我访问啊，你你一开始系点样学魔术噶？ 我唔使学魔术嘅。 啊 我生出嚟，类似呢啲啊！ 我生出嚟就系魔术， 我生出嚟就识嘅，与生俱来啊， 咁犀利 ！Magic in my blood， 哇 哇 ！In my blood 添啊， 就系咁， 佢人都系变出嚟，佢人就系佢阿妈变出嚟。 我唔知道啊，唔好问我啦，系啊，点啊？你讲翻你嗰个魔术先。 唔系我发现原来你喺网上面可以买一啲好简单嘅魔术器材嘅， 嗯， 即可能扭一下，咁就好譬如条弹弓，咁点解个锁匙扣可以插到入去咧？整实咗咧，唔会跌咧？原来扭一下嘅啫。 哦，系啊，系啊，系啊。 即原来系好简单。如果你可以上网买嗰啲器材，同埋我发现都唔贵嘅。 嗯，系啊， 都系一个比较相宜嘅价钱， 几廿蚊都有嘅。我有玩过我仔仔嗰啲魔术工具咧。其实都可以变到几多唔同嘅花款嘅，佢有教你嘅有片啊，或者佢系啦有说明书，佢会教你嘅。不过我都系即系呢啲个系事实嚟嘅。你个手法要做得靓咧，呢个系需要技术同练习啦。 就等于刀具美人，个美人一定要够美咯。如果唔系你 distract 唔到啊，因为佢靓得滞咧， 即系你锯我就唔好睇噶嘛。 系啦， 你要搵阿船仔瞓落去，跟住锯佢先好笑噶嘛。呢啲 唔系噶， 船仔都唔够睇，应该要去到林明晶咁样。 阿哥，你可唔可以唔好讲咁事实嘅嘢？ 你又系嘅，你不如讲埋佢寻日化妆只眼啦，越化越细，笑死人。 我寻日冇化妆啊，我强调。 唔紧要啦，系青春就系本钱嚟噶啦嘛，系咪先？喂，有机会我哋都表演下呢啲刀具美人俾啲听众朋友睇啊。 喂，都好。 旧时电图好多呢啲variety show。即系一个节目要有一 part， 跟住要负责出嚟表演啊，娱下宾啊， 二十个人摆入个的士入边嗰啲啊嘛， 成日都有咯，旧时成日都要做啲娱宾嗰啲嘢， 系咯， 依家唔使， 以前有水运会我哋都， 以前有水运会啊， 喺包浴缸泳池嗰度有噶，即系包浴缸有一个浴缸，嗰浴缸嗰度有泳池 嘅 ，Michael 记得啦 ，Michael 哥 记得啦，喺唔系系香港仔有嘅，香港 系啊系啊都有都有， 系啊系啊， 咦你条斗拎边泳裤仲喺度 ，Michael 哥。 越缩越细添， 唔会点会啊？我见到一个膨胀啊，同信心一样啊，自信心好膨胀嘅一个效果出嚟啊！喂，搞翻水运会都好， 搞翻水运会都好，喺水运会嗰度又可以玩船仔呢个今日讲呢个魔术。 船仔唔玩啊，船仔花瓶嘅到时 吓花瓶，佢边度得啊？ 唔系，咁又唔系，我会顺便一齐落场表演魔术嘅。 手都震埋，一讲到着泳衣，表演魔 术。 嗱，小心啲讲嗰个表字，我话你表演就表演，系啦。咬实佢，系啦，冇错啦，系啦，咦，好期待喎，好似 唔期待，你唔期待咩？我惊佢哋真系一变嘅变啊！大家见到我泳衣变咗出嚟啦，咁样点解大家嘘声四起？ 唔会嘅， 唔会嘅，应该得你嘘嘅啫。 嗱，呢一票我投俾船仔啊！ 我咁 mean 嘅咩？我衰嘅咩？ 我为啲听众谋福祉啊！嗱，Happy Friday， 大家开开心心， 父亲节快乐， 系大家嘛。